定真、土雅。有志愿医护和传媒表示，当局同样以实弹驱散示威者，最少三人死亡，超过20人受伤。第二大城市亦有人上街，据报最少两人死亡。日本东京都单日新增329人确诊新型肺炎，数字比对上一日轻微下跌，亦是连续22日感染人数少于500。另外，重症患者有67人，比前一日减少一人。东京都累计有111676人确诊。首都圈以外的六个府县，包括大阪、京都、兵库、爱知、岐阜和福冈，今日起解除紧急事态宣言，当局放宽限制措施时会逐步去做，以防止疫情再次蔓延。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一道云带覆盖华南地区。本港今晚和明日大致多云，明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温暖，气温介乎19至25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星期二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温暖，随后一两日风势较大。现时气温20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惊唔惊喜？兴唔兴奋啊？ 喂，原来坐喺机师隔篱，咁嘅 view 喎、啊。 是啊，就算你平时搭几多客机都见不到这些风景的。 由 Anson Low 饰演的 Kelvin 会不会对飞行驾驶一见钟情？留意由劳工处展翅清洁计划，香港电台第二台联手策动广播剧《遇见展翅》， 逢星期一下午3点到5点，黄天仪、方子豪、阿涉三五成群傲场展翅。 要预防疾病传播，应确保去水渠的隔气弯管内有足够的水，每星期将约半公升清水倒入每个排水口，还要定期检查洗手盆、浴缸、座厕和地台排水口。去水管如果有渗漏、淤塞或排水口有臭味，应立即安排合资格技工检查和维修，千祈不要擅自改装渠管，上 chp.gov.hk 了解多些。 香港电台第二台 Albert Au 欧瑞强，2000靓歌再重聚， 靓歌再重聚。 我哋又可以重聚。重聚的形式当然很多啦，咁啊好多朋友，最近可以四个人一起可以去吃饭。 分两台咪有八个咯，咁都好嘅。咁但系最紧要咧就是大家保持个距离啦，保持卫生啦吓，因为而家仲有啲手尾要跟下，希望大家快啲回复翻正常啦。咁而家重聚嘅另外一个形式咧就是每个星期日嘅晚上九点钟一路至到十二点啊，系三个小时噶啦，回复翻三个小时嘅时间几好。我哋一齐可以喺香港电台第二台二千靓歌再重聚一齐聚下手，唱下歌，听下歌。咁当然啦，最重要就系靓歌再重聚啦。咁由而家到十二点，我同阿乔咧，阿乔你好。咁啊，又虽然咧都系戴住口罩弹钢琴，习惯咗未啊？你 都惯啦， 都惯啦，好耐啦，年几啦都吓。 系啊。 啊即系如果你有嘢做，你试过都系由头到尾戴住口罩嘅。 系啊，系几个钟咁，但系都唔系都正常嘅。 正常 啊，全世界都系咁噶啦。 啊，咁啊唱歌如果戴口罩就辛苦啲。 系做运动咁样。 系啦，系啦，因为即系呼吸嗰度咧，始终有少少隔膜。咁又冇隔膜嘅咧，就系啲歌词啦。因为经过电台咧，大家全世界而家系全球直播紧啊嘛。咁当然亦都有好多朋友咧系听翻我哋重温嘅项目，你一样系。非常欢迎，因为这个就是最好的沟通和大家重聚的方法。第一个钟现在是9点零10分，气温有20度，湿度 86%。天气方面怎样？今天的明日的天气预测就是大致多云，明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温暖，气温介乎在19至25度，吹和缓的偏东风。都唔错，又听到东风，又听到阳光呢啲字眼咧，心情自然靓嘅。不如呢只开始啦，爱在阳光空气中，希望大家感受到空气中嘅爱，感受到空气中嘅温暖感。同你爱过一世没有恨，大家呼吸声音也相近。犹如春风吹过绿野花开遍，且看山河万里也草色新。同你爱过一世没有恨，大家呼吸声音也相近。犹如春风吹过绿野花开遍，且看花儿仍旧有朝露人。打开我的心，全没有恨，满载爱共情和欢欣。你我两至深，不要将我问，问我几许痴心，柔情在我心里轻轻渗。同你两个心跳渐接近，大家呼吸声音也相近。犹如冬天的雪，又似春的雨，经过艰难仍旧有好光阴。阳光中空气内有真的爱，轻轻一吸甜入心，温馨的心。情和欢欣，你我两至深，不要将我问，问我几许痴心，柔情在我心内轻轻渗。同你两个心跳渐接近，大家呼吸声音也相近。犹如冬天的雪，又似春的雨，经过艰难仍旧有好光阴。阳光中空气内有真的爱，轻轻一吸甜入心，温馨地心。爱在阳光空气中， 时间是9:13，我哋2000靓哥在重聚，我是 Albert Lau 欧雪强。我的电话号码呢讲俾你听都唔怕嘅，最好你打嚟添。1872388，即係如果你喺外国打嚟呢就852-1872388，虽然我哋而家係全球直播。直播緊嘅时候呢你打电话嚟你 delete 啲啲咁多啦，即係可以即时大家通住电话一起点歌唱歌都得嘅。1872388，任何地方当然啦，香港嘅朋友更加快。应该会清晰啲添。香港甚至乎我諗深圳一带都会听到。好多朋友都话唉，我哋每逢礼拜日呢即係竟然有人咁样，我以前真係第一次听到，我都有少少惊奇。揸住架车呢就去边度呢，去一啲可能係公园边嗰啲地方啦。咁点解要去嗰度听呀，係静啲呀。一来系啦，二来呢就係嗰度收得清啲。咁就搵一啲位呢泊低嘅车呢，然后可以开着收音机听香港嘅电台。喺地方喺深圳，其实喺深圳即係一条深圳河嘅另外一面咁解啫，即係差唔多系同一个地区嚟嘅，都系台湾区嚟嘅。Anyway, 我哋1872388喺度等緊你电话之余呢，我哋阿乔，我哋搵隻有冇夹过嘅歌呢，唔好记得。你识一个吉他高手咧叫做细 L 啦，你识啊？个额头细 L 咧就其实就好简单，以前就系玉石乐队其中嘅吉他手啦。咁后来咧，佢就即系点解会有细 L 咧？因为有大 L 嘛，咁所以咧有大 L 细 L 啦。我就再细啲嘅 L 啦吓，都系 Albert， 佢哋叫名都系叫 Albert。咁咧，咁啊细 L 咧就一路诶几廿年都系从事音乐工作啦。咁玉石乐队之后呢就转咗去做唱片公司嘅制作人啦，咁佢后来做咗唱片监制啦，咁亦都乐手就继续做嘅。咁好多时候你会有时许冠杰嗰啲演唱会啊嗰啲咁呢就一定係佢喺度弹嘅。咁细佬嘅中文名叫杨云彪，佢作咗隻歌呢就同阿向雪怀啦，即係以前呢两位呢都係即係同一间唱片公司嘅，大家日见夜见嗰啲嘅。咁所以溝通呢非常好。咁向雪怀就亦都喺唱片公司度做唱片监制，一个作曲一个填词，找哪个唱好啊。咁他通常会作了一些歌啦，咁就即交出来，咦就跟那个歌手那只唱片的监制倾下，啊不尴你啊，咁即譬如有3-7只歌的可能，咁那个唱片监制就会揀，咦呢只啱啊，啱啊轮唱喎，Alan 而家就嚟出去碟喎，咁就选了呢一只。咁呢只歌呢本身亦都成为了一只幸运的歌，就叫做幸运星，希望将这粒幸运星呢就是散到去全世界，地球的另外一面当然都会看到这一颗幸运星。 每次我觉得已倦疲，每次我痛苦和生气，你对我说不可以跌了不起，你我永远不必说对不起，谁为我天天鼓舞在一起，每次我看不见未来，每次我正想吐中气，心中想起不可以对你不起，我要爱你则需要更争气，更记得痛到风雨的可爱，何处没有路，幸运星仿如你照亮我，为我指引，若我没你没有这一切，爱上了空中的星际，要与你退隐群星里， 永远永远甘苦也与你一起，爱你爱你可知你太了不起，明白到不可失去是身边的你。星际要与你退隐群星里，永远永远甘苦也与你一起，爱你爱你可知你太了不起，明白到不可失去是身边的你。 歌名当然叫做幸运星，希望大家已经是采摘过这一颗幸运星的了。当然原本阿伦的歌是细欧的杨云彪作曲，向雪怀填词的。好啦，咁啊，头先讲187238888，有朋友打通咗老婆，系边一位幸运星先吓？喂喂喂， 喂， 你好啊，你系边位啊？ 哎呀，阿琼啊， 阿琼啊，阿琼姐你好。 其实我喺三号都打过嚟噶啦，不过嗰时我啊谂唔到要点乜嘢歌俾我个大表妹啊嘛，咁今次就唔系俾大表妹嗰啲屋企人噶啦，系三表妹嗰个女啊嘛。 哇，咁咁多表妹噶你？ 我乡下 有好多表妹嘅，而家唔喺乡下系咪啊？ 而家喺噶，因为佢个老公又系乡下，佢系个女咧落嚟香港出世，但系佢都系对乡下系有好多感情嘅。 哦，明白啦，边度乡下？ 开平啊， 开平哦，开平咧系咪即系而家好出名啦，即系都系旅游胜地啦，系咧喺啲楼啦。咁其实就佢离呢个台山有几远咧？ 都几远下噶，佢老公就系台山噶。 系咯系咯，即系其实就即系我印象中咧，而家我谂搞错，即系譬如以前啲开平嚟嗰啲人咧，都讲台山话。 系啊系啊，系咪啊？ 都系同讲同样样话噶嘛？你识唔识讲啊？ 识讲，识 讲啊！喂，我真系好耐冇听，因为点解咧？我小时候咧，我细个嘅时候咧，就隔篱屋咧就有一家就系开平嚟噶啦，佢就讲台山话，佢全部台山话对答噶。咁我觉得好得意嘅，我有啲好多都听得到，但我唔识讲。你可唔可以用而家开始用台山话同我对答啊？ 哦，咁我讲我个名咯，我个名系姓关嘅，咁佢唔读嘅关字噶嘛，佢读嘅间 啊， 吓个间度。系咁啊，好似间写嘅间啦，总之就系写咧就写咗个关嘅咁。 冇错啊！你而家你讲呢句说话，我直情，因为点解即系有咁啱得咁巧？我唔系讲笑嘅，我头先讲嘅呢个邻居咧，佢真系姓关嘅。 吓咁巧添啊！ 真系巧得咁紧要， 系好多噶，佢系应该系佢南边又有，东边、西边都有姓关 嘅。即系喺开平好多人姓关嘅，原来。即是以前那个姓关的成家人呢，现在有很多就移了民啊，各样的失了联络添了，太久了。因为你想想我几久啊，我不小的嘛，我小过你想想。不过很深印象。你又说同用台山话跟我讲嘢嘅。 是咁，我就系讲我系个名系个间。 你讲啦，嚟跟住咧，全部用台山话。你譬如你系咪想点唱咁先上？你点俾你咩啊？三表妹个女啊，你一路讲啊。 吓个女咧，系阿梁淑管咯，阿管咯吓。 系喎。 佢系阿管 管嗰喊佢噶嘛，咁个葵根堆咧就我任工都晒噶喎。 系啊，葵根堆啊，葵根堆啊，点样喊佢？ 咁啊，我任工千几年都晒咧，千几年都晒，咁佢啊，我佢哋话日日咩话嘅事喺度啊。 呢个听唔明啊，呢个听唔明啊。 啊，听唔明咪琴日咯，即系啱琴日都晒咯，琴日都晒，咁啊就啱九岁咯，咪就系咁嘅意思啦。 哇，真系冇得顶，其实咧。 咁样讲得咁多咧，因为我系差唔多三岁落嚟，我阿爸落嚟住几耐都系讲乡下话，所以我系乡下话系会识、 啊、长大，即 系 系啊，以前我个邻居都系咧，佢哋因为好纯熟嘅，点解？因为佢屋企自己人就由细到大都系讲乡下话。讲翻台山话，咁啊同我哋梗系讲翻纯正嘅广府话啦。咁啊， 我都好多谢我阿爸同阿妈，因为个琼字咧就系同香港话系一模一样音嘅。 哦，琼系都系叫阿琼。 系啊系啊，前面两个就唔得啦，歪咗啦。 即系你爸爸点讲啊？老豆点讲？ 佢咪又系咯。佢嗰、那个尾字咧有个简单嘅简字，就唔系读个简字咯。佢又读咗个。 奸 字，奸写晒，咁人哋以为哇好奸嘅咩？ 咁系啦，咪石坚嚟嘅， 咁系个奸字嚟噶嘛？咁、哦、只不过个音咧就听到系个奸字。 好啦，奸字，奸字个女咧就系琼啦，系嘛？ 咪就系咯，奸嘅女啊， 奸嘅女啊，琼咯，阿琼你想点咩歌咧？ 阿卢嘉敏嗰首咧，小时候啊。 吓、啊？有人丢呢只歌嘅，卢嘉敏你都识噶？ 因为我就系认为佢系偶像嚟噶。我以前咧啲头发好似男仔咁，我唔想做男仔咁，我要跟佢，我要学佢，咁我要个头发唔叫爸唔好同我剪头发咁样。 哦，要留翻阿卢嘉敏啊、小敏嗰啲发型。 系啊系啊，又跟住佢唱，但我梗系跟唔到啦，因为我啲乡下话音啊嘛。 啊，而家你一啲乡下话音都冇咁犀利嘅， 好耐啦，我落咗嚟，我七三年落嚟啊嘛。 哦，咁啊真系，我都未出世七三年， 唔系啩？ 咁啊，喂，好得意喎！真系呢个即系同香港电台一齐成长，因为卢嘉敏呢一个小时候啦， 系啊， 个剧集啦，咁佢 个 佢喺剧里边嘅哥哥咧就叫黄舒淇咁啊，你记唔记得 啊？ 系啊，舒淇。咁然后咧，我嗰阵咧，佢哋喺度做小时候咧，我已经系做紧香港电台嘅 DJ 啦。 梗系啦， 所以咧我就已经系同佢哋好熟嘅。阿小敏咧，细细个咧，佢经常拍嘢就会走嚟我哋啲直播室度走嚟走去啊，咁样。咁但系当然啦，而家我唔知佢已经应该系成家立室咗好耐，有仔女啊啲咁噶啦。 如果冇佢，我或者继续有自闭症添噶，佢、 啊、 可能医好咗我啲自闭症噶、 啊。你细个有自闭症嘅咩？ 因为我细个落嚟咧，有三年咧系受到好多欺凌咧，系、 哦、 未读书之前咧系仲毁咗容噶，所以我系会好自卑。啊，我见佢咁样，不如我整个发型靓啲啦，咁啊等人哋望下我啲发型啊，我啲裙啊咁样咯。 系、哎、真系好嘢，阿琼，好嘢，好嘢，好嘢，真系真系阿小敏系一个好得意嘅即系小女孩啦，又识演戏啦，又乖啦，佢真实嘅人都系好乖嘅。好活潑嘅，咁所以咧就即係好得人中意啦。好啦，咁佢以前嗰個叫小時候啊嘛，係咪？ 係啊係啊係啊！ 阿輝哥作嘅鄭國江老師嘅詞 嚇、嗯嗯。 好啦，咁不如我就唱呢只歌俾你聽，等你咧即係將你嘅小時候嘅回憶勾翻曬翻嚟，好嘛？ 勾翻曬同嗰啲表妹嗰啲女啊，同埋我啲表妹都中意聽啊嘛，帶啲盒帶翻去俾佢哋聽㗎、 哦。所以佢又都係聽呢啲歌大嘅。 係啊，又學英文又係有一首又係英文嗰啲又係廿六英文嘅咁樣變咗我。 咩？ 我個二表妹啲英文又好叻喎。 哦，就係、是、聽歌學英文嘅，好犀利。 同埋其他文添啊，所以咧就哇超越曬好多人添㗎。 哇！要喺鄉下就真係好威㗎咯，咁樣嚇。 咁係咯，我梳嗰個髮型嗰啲相。他们用 keep 住噶嘛，咁变咗咧，呢啲歌咪啱咯，系咪？ 一语系咁，小时候送俾你阿琼同埋成个家族，尤其是喺开平嘅所有亲戚，好嘛？ 好啊，唔该晒你啊， 拜拜， 拜拜， 多谢你个电话，啊，真系好开心嘅，倾下啲小时候嘅往事，唔知道大家嘅小时候会唔会咁样度过咧？嗬？小小的宇宙，欢欣的宇宙。蹦蹦跳，哈哈笑，是我小时候，小小的宇宙，天真的宇宙，真的我，真的你，不是小木偶，爱动脑筋，活泼天 真，凡事好发问，踢波跑步打千秋，不知天高地厚，小小的宇宙，缤纷的宇宙，像地球天天转，奇妙事不断有，小小的宇宙，天真的宇宙，真的我，真的你，不是小木偶，爱动脑筋，活泼天真，凡事好发问，踢波跑步打千秋，不知天高地厚，小小的宇宙，缤纷的宇宙，像皮球天天转，奇妙事不断有。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九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本港新增22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17宗是本地感染，4宗源头不明。K11 秒施牙明朝食管群组再多10人确诊，累计44人受感染。卫生防护中心估计，首先爆发的明朝食管群组已经出现第二代传播，不能排除新增确诊的两名患者在 K11 秒施牙受感染，而所有在安心出行应用程式接获感染风险通知的人士，可以到社区检测中心接受一次免费检测。公务员事务局局长聂德权表示，关注有长者接种疫苗后感到心悸不适，在场医护人员随即支援，为安全起见将长者送院观察治理。聂德权在社交网站说，每间接种中心都有医生和医护人员候名应对紧急事件，而安药厂建议市民接种科兴疫苗之后要休息观察30分钟。他又说，今早到九龙湾体育馆的接种中心视察，见到市民排长龙，立即了解情况，同参与医疗机构的负责人沟通，希望完善和加快流程，令接种更畅顺。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在社交媒体说，超过13600人已经接种首剂疫苗，医护人员会密切观察市民接种后的情况，需要时提供专业和适当的支援。一批保育人士、建筑师和水务专家等就主教山配水库进行研究，在历史、建筑价值和罕有程度等6项准则评估主教山配水库的价值撰写报告。报告指配水库有极高文物价值，值得被评为法定古迹。报告指主教山配水库是20世纪九龙供水设施的起源，见证了九龙半岛由泵井供水到水塘供水的转变，在水务历史和九龙发展史上有极高价值。而主教山配水库是香港唯一由花岗岩、红砖圆拱、混凝土、桶形拱顶和挡土墙所建成的配水库，混合式建筑结构反映了香港工程和建筑设计的转型。主教山配水库的圆形设计是十分罕有，是全港尚存5个战前配水库之一，亦是九龙半岛现存已知第二古老的配水库。 美国前总统特朗普当地星期日将会出席保守派一年一度的保守政治行动会议，并发表演说，将会是他卸任之后首度发表公开演说。外界关注特朗普会否明示或暗示在2024年再度竞逐总统宝座。白宫发言人普萨基说，拜登新政府的重点当然不是特朗普会说什么。自1月20号上任以来，拜登的支持度一直保持在 55% 以上，民众对政府19,000亿美元疫情纾困救助计划的支持度亦很高。有學者同意，以拜登目前的支持度和特朗普針鋒相對沒有任何意義。也都有分析說，拜登現在需要做的就是應付疫情和經濟。天氣方面，本港今晚和明日大致多雲，明日部分時間有陽光，日間溫暖，氣溫介乎19-25度，吹和緩偏東風。展望星期二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温暖，随后一两日风势较大。现时气温是20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94.8-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政府现正免费为市民接种新冠疫苗，优先群组包括较高感染风险或较高危人士，市民可以上网预约。政府分阶段在18区的社区疫苗接种中心、医院及指定诊所安排市民接种，亦为院舍提供外展接种服务。户籍户人齐打疫苗，上 covidvaccine.gov.hk 预约啦。 主流、 另类、 舞台、 文字、 影像、 形体、 媒介、 环保、 文化快讯。 六个编舞、五只舞蹈，全部都有不同的风格。有请香港芭蕾舞团群舞领舞员梁俊朗简介一下今次巡演芭蕾艺术节的第二乐章和极端黑暗这两个剧目。 首先讲第二乐章先，用莫扎特的音乐去编的一段双人舞。佢啲服裝好特別咯，跟住《極端黑暗》係一個女編舞家叫 Annabelle 啦編嘅，係六個男仔同24頂呢個黑色嘅帽去一齊跳嘅。 此外，喺香港首演嘅《越界》呢一隻舞蹈都充滿咗越南風味噶， 係一個越南嘅編舞，就會用一啲舞台嘅燈光同埋一啲白色嘅橡筋，令到個舞台有一種好唔同嘅體驗咯。音樂比較強烈嘅一個現代舞咯。 今次的艺术节会同唔同艺术家跨界合作去呈现芭蕾艺术。 一般的观众会觉得芭蕾舞比较古典啦，比较传统啦，所以我哋今次就想用一啲唔同嘅方法去表演啦。譬如话我哋又同钢琴家合作，又同舞台剧演员合作啦，所以我觉得观众可以睇到唔一样嘅啤梨咯。 今次咧会以网上形式录制演出，同以往最大嘅分别系咩啊？ 好多嘢同现场系好唔一样啦，因为其实他们想用一个 dance video 的形式去令到观众知道我们在做什么，想表达什么。所以我们可能会一个镜头可能会影7-8次这样表达得更加清楚。 巡演芭蕾艺术节3月18日至4月4日网上串流播放。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文化快讯。 区区精选民歌经典。 根据现行的法例，选举事务处按照现有正式选民登记册所载列的资料，为选民编配选区和投票站。由于正式选民登记册每年更新一次，所以在下一份正式选民登记册在2021年7月发表之前，如果有需要进行任何区议会或者立法会选举的补选，选举事务处就会按照2020年7月发表的正式选民登记册所载列的资料，为选民编配选区和投票站。 因此在2021年选民新登记周期，即是2020年5月3日至到2021年5月2日期间，递交新登记申请的合资格选民，就会在2021年正式的选民登记册发表之后，就可以在选举当中投票了。至于在2021年的选民更改登记资料周期，即是2020年4月3日至到2021年4月2日期间，递交更改登记住址申请的选民，如果在2021年7月的正式选民登记册发表之前举行任何补选，他们将会按照他旧有的住址获编配选区和投票站。想知更多关于选民登记的资讯，就要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日晚9点到12点 Albert Lau 欧瑞强2000靓歌再重聚。 咁咪即係而家囉，唔該晒 Barbie。9点39分呢，我哋接棒呢就係区区精选民歌经典。咁呢一年五个礼拜啦，由上个礼拜已经开始咗啦。就我哋将全香港分成五区啫，因为太多嘅选区呢冇人发唱咗咁多歌嘅。咁每一个区呢我哋唱两首歌啊，或者选播选唱呢啲民歌嘅经典。其实你冇㗎，冇话规定呢咩区呢就有咩歌嘅，好难嘅。咁但係呢咁啱呢我就会揾到我自己亦都有做过好多，即係喺全香港咁多区区其实寫好多歌啦，尤其是一啲郊外嘅歌啦，靓嘅大自然嘅歌啦，地质公园嘅歌啦，我都寫过好多。咁不如今日呢就係继上个礼拜我哋做咗港岛区啦，我哋唱咗喜帖街啦，即係湾仔啦，桥记得啦。咁仲有一隻就山顶之歌啦，我特登用英文唱。咁而今日呢我哋就唱咩呢，就唱新界西。阿乔你即係喺地理香港嘅地理有冇少少印象咁样㗎，你弹琴。 唔係好记得，淨係记得嗰个个样囉，个外貌。 外貌啦，即係其实几难分㗎，因为究竟边啲係西边啲係东呢。咁有啲係极东有啲係极西嘅容易分啲。即係譬如话去到嗰啲咩大浪西湾啊，即係嗰啲西贡半岛嗰度呢就一定係东面嚟嘅。啊，即係东平洲啊嗰啲呢就嚟到啦。咁都系东面。咁但西面系边咩呢，西面呢我今日呢就选咗呢就两首歌。咁第一首呢就系即系我当年呢即系曾经拍嗰啲电视特辑呢专系主要系介绍香港呢啲景点。即系应该去一个好去处。亦都系属于我哋香港一啲大自然嘅靓景点啦。咁我今日想讲呢就唔系就咁样一个山山水水，系一个叫湿地公园，你有冇去过 啊？哦，咁有啊，湿地 公园。咁湿地公园好出名啦，就其实就湿地公园呢就而家已经一路可以随时都去嘅。咁湿地公园嗰度就喺天水围嗰度啦，天水围隔离嗰度，而家我谂好多居民喺嗰度住。咁去湿地公园呢就真係好快，踩个单车都去到。咁湿地公园呢就係一个又有户外又有户内户外嘅保护区嚟㗎啦。咁然后呢就有室内嘅展馆，我都去过一次。咁佢里面有展馆，又有咖啡呀，咁喺度飲下嘢呀食嘢都得嘅。咁最啱呢就係即係带埋成班小朋友啊，一家大小啊咁样啦，尤其是一啲学校带啲学生去参观啊。其实唔係参观嘅展馆里面嗰啲展品咁简单，而係真係去户外嗰度呢亲身睇行嗰啲浮桥啦，喺个湿地嗰度啦，咁然后呢就经过啲红树林啦，即係可以你可以带你个小朋友呢，如果小朋友够大呢可以带去嗰度玩，真係几好，有安全㗎嘛。佢唔 係啲望远镜可以睇下啲雀。 冇错啦，係观鸟啦，咁你睇到个红树林嘅底下嗰啲泥滩呢，嗰啲泥滩你有好多最出名就係啲招潮蟹啦，啲蟹仔呢啲叫招潮蟹，嗰啲泥窿嗰度捐出嚟嗰啲。咁然后呢就有啲弹涛鱼啊，有冇见过，你介绍俾你小朋友啊。弹涛鱼啊，即係嗰条鱼呢就唔系嗰啲水度游嚟游去㗎。佢喺个干嘅泥泥 有脚嘅。 有脚㗎，係啊。係、啊、叫弹涛鱼。咁即係捐来捐去嘅。咁可以行㗎喺个陆地嗰度。咁但最出名呢就系嗰条鳄鱼啊。鳄鱼嗰个 story, 嗰个古仔你记唔记得啊，嗱我讲返俾你听，你可能有啲印象㗎。曾经呢就有人呢喺嗰度附近有一条河呢叫做因为佢山背河冇错啦。嗰条即係喺锦田啦呢度附近嗰度啦，有条河叫山背河。咁突然间有人发现咗有条鳄鱼喺嗰度。 香港嚟。 係啊，香港嚟㗎。但当然啦，当年都会细细条嘅啫。咁但係好啦，一发现咗之后呢摇住去諗住去围捕，因为起码要搵到佢返嚟啦，系咪呀。 咁然后咧揾嚟揾去捉嚟捉，捉咗好耐啦，揾晒啲专家嚟咧都捉唔到。咁后来最后咧，终于都捉到，终于捉到之后咧就。唔知边个摆落去嘅，可能都系啲人咧养嘢，哇死啦！咁大条喺我屋企个鱼缸顶唔顺，跟住放生嗰啲其实唔系好合法嘅，唔系几好嘅。放生咗落去山背后嗰度，咁条鳄鱼咪游来游去咯。咁啊鱼后来咧呢条鳄鱼咧就安置咗喺湿地公园，而家咧有一个大嘅即系鱼缸俾佢。自己喺度活動， 咁、我有印象，我有印象，去濕地公園見過條鱷魚， 係啊，嗰條鱷魚，係啊，而家好大條啦，即係個誒鱷魚背咁樣，所以咧我就將呢啲咁樣嘅情況啦，鱷魚啦啊，同埋蝴蝶保護區嚟好多蝴蝶嘅，嗰度雀仔啊，乜嘢都有嘅。咁如果你話講香港嘅生態咧，喺嗰度睇啱曬，所以我將呢啲元素咧，又是鱷魚呢啲，我擺喺我哋只歌裏邊，即係擺寫咗嘅歌詞。咁啊點樣寫咧？就係揾一隻嘅我好中意嘅古典音樂。咁嗰啲音乐叫 Spring Song， 即系春天啲歌咪啱晒咯，咁然后咧就配咗呢一只歌叫做《湿地公园之歌》，哇！我哋新界西嘅一个好去处。在愉快的兴奋假日人跳起少年。同游乐在郊野上水鸟极赞赏，这神器为了千只灿烂蝴蝶飞，清新的公园里像诗歌般美，如此深深的拥抱自然想，天天都身处乐园是你心里愿，鳄鱼望多见面，红树林伴每天，见唔见到啊？鳄鱼游来游去啊！仲有好多蝴蝶添，仲有小鸟啦，又有小白鹭啦，好多鱼，好多飞鸟。哎，去下红树林啦。是爱的恩赐，爱路含野妻，有鱼而又恨哭水唱，永攀上岸有一小泥龟，为世界生态爱护齐发挥，一生记一再重视多么可贵，随手捉摸这一撮红泥壳，推想起生态问题，愿这湿地未来亦可美丽，红树林在眼底，在愉快的兴奋假日人跳起少年，同游乐在郊野上水鸟极赞赏，这神器为了千只灿烂蝴蝶飞，天生的公园里像诗歌般美，千园里像诗歌般美。Hey, 多谢晒呢班小朋友咧，同我一起游呢个湿地公园啦，就系、坐落喺我哋新界西部嘅湿地公园、其实如果你想知道点去，好容易嘅，即系上网话教晒你搭咩车去啊，点样嘅，好容易去到一个好安全、好即系好自在、好自成一角嘅漂亮美景，真系大自然嚟噶，真系唔系一个普通嘅公园，好介绍嚟嘅。咁跟住咧，新界西咧，我又想咧就再讲埋咧，去到附近嗰度咧，真系美景多到不可胜数。咁大家都知道有南生围一个地方啦，有听过啦桥啊？ 喂，有啊， 南生围啊嘛， 有条桥影相好出名， 好出名， 啲打卡热点， 冇错啦，你珍惜噶。咁南生围咧，其实咧系几十年来嘅打卡热点嚟，就系咩咧？专系我哋以前咧就唔系话就咁去，而家啲拍友啊，啲农友去影相啦，最多噶啦。 咁而除咗龙友去影相之外咧，就系、是、我哋拍电视剧、拍电视节目，我都唔知道去过几多次，因为嗰度咧好似去咗世外桃源咁样嘅， 系 嗰啲水系浸晒埋嚟嘅，岸边啊浸住啲树干啊咁样都好靓嘅，影相冇得定，我影过好多相喺嗰度，同埋拍过好多次，即系一讲郊外啊嗰啲咁样咧就自豪，咁啊所以呢一、這个水乡咧。我就好欣賞，所以又用我自己好中意一首民歌咧，就配咗落去咧，就再咧就加上咩咧？加上一啲好似散文般嘅一啲詩詞咁樣嘅感覺，融入只歌裏邊。呢只歌咧原本咧就叫 Try to Remember， 啱曬啦，嘗試記憶翻以往嘅日子。當然唔緊要，如果你未去過，而家仲可以去，因為南生圍而家咧仲係。保育嘅地方，咁其实亦都系位于即系元朗嘅东面啦，咁喺锦田河、山背河包围住，咁所以咧嗰度亦都系一个即系雀鸟嘅天堂嚟，好多候鸟咧都可以喺嗰度停啦。咁如果你即系中意观鸟嘅咧，一年里边咧有黑面琵鹭都可以喺嗰度出现。你知唔知咩黑面琵鹭啊？ 睇戏就听过， 唔系佢唔系黑面神嗰啲，唔系人嚟噶，系只雀嚟嘅。咁佢嗰个皮佬好似嗰个嘴好似鸭嘴咁样嘅，黑色嘅，好、哦、因为呢个好稀有嘅，系香港咧每年咧嗰啲佢系候鸟嚟嘅，咁佢飞嚟香港过冬，咁、哦、咧就系年年咧都逐只数嘅，数住晒吓，因为好珍贵嘅吓，好珍贵。咁所以咧呢一个。好靚嘅南生圍啦，我哋不如咧，而家用我預先錄嘅，我唔係現場唱，頭先嗰只現場唱，不過呢一首咧，我預先錄咗，等大家一齊喺啲蘆葦田啊、祠堂包圍住欣賞南生圍嘅美景。念起南生圍上常清流，記起當天的邂逅。美妙时日在等候，在等真挚的眼眸。 悠悠的水向山面，绵长河道，问谁寻到何以凭珠路到。影的一双，偶然重回桥上，默然陶醉，甜蜜留心上。转多少街角，绿马翩翩散落。风再吹过，脑内浮现黄昏后，月光轻照你脸上，在此围住情真谛，拥抱痴心的弱势，因他美丽，为他永远着迷。秋雨之后，重返围上，听见渔歌轻奏。纵是从前曾经失落，但一生里都得到眷佑。 知足中拥有，淌过以往岁月，明日。风吹拂，满足是足够。 黄昏过后，晚风吹拂凉袖，夜空垂落凉初透。故园沧桑于背后， 飘送 人面依稀， 飘送 花开似旧，遥望星空。 风 苍苍。 礼拜我哋揾咗呢两首都系属于九龙西，我自己安排嘅。下个礼拜咧应该去到九龙区噶啦，咁我呢一共有五个礼拜，有五区咧同大家分享区内嘅经典民歌。当然我哋而家又可以接呢个电话，喂喂喂喂喂 喂， 系、你好啊，你系边位？ 系啊，我叫安 妮 啊。 安妮啊 ，Annie 啊？ 唔系， 安 妮。 安妮。 系啊。 系啊 ，OK。安妮你好啊。 你好。 不如咁样，安妮想请你，如果想点歌咧，你点咗先。咁等我有啲信息同阿乔沟通下，咁佢可以揾嗰啲歌谱啊，咁然后我哋先慢慢倾啊，好嘛？ 好啊。 好啊。 我想听凭着。爱 哦，凭着爱嗰只啊，哒哒哒哒哒 ，OK 冇问题，冇问题嘅，阿乔实识弹。好啦，喂，安妮，你喺边度打嚟嘅？ 我而家瞓咗喺 间 医院 嘅病床。哎呀，咁惨啊，咁惨啊，好翻咯，喂，把声 OK 喎，都好精神喎，系咪啊？ 好闷，我其实喺屋企平时都有听你嘅收音机嘅。是啊，咁而家更加冇咗收音机，我连电费隔绝咗啦。 咁而家又咪听紧咯，系咪啊？ 系啊。 O K， 好啊，可以噶，可以噶嘛，医院可以自己听收音机噶，即系自己喺个电话度咁可以听。 插住个风，唔好打扰到啲病人。 系啦，当然啦。 系啦， 唔系好大件事咋，应该好快出到院噶咯，嗬。 我抵抗力差，咁就感染咗啲细菌，要入嚟医院打抗生素咯。 咁样，咁啊都好嘅。 我要听医生话， 一定要啊吓，要乖啲啦。 不过唔系COVID-19。 O K， 系啊，都要防喺，因为总之咧就要唔好即系掉以轻心咯，系尤其是而家呢个疫情。 是啊，我好中意听歌噶。 O K， 啱晒啦。 乜歌都中意听啊， 乜歌都中意听。 你嘅 concert 我都听好多次噶啦。 哇，感激系咁啊！希望你 系啊，我识你，你唔识我咯。 唔系嘅，都个感觉都系我做电台咁多年咧，都系好似你识我唔识你咁，但系其实我觉得系识嘅啊，因为好少有朋友咧可以即系日日咁大家好似倾偈咁噶嘛，好难嘅，所以我好中意做电台嘅。 我想问一下咧，如果有机会我喺街度撞到你， 你叫我得啦，请你同我打招呼。 系啊。我叫你咁攞个手机同你影张相咁得唔得噶？ 咁咪梗系得啦！你话我系安怡啊，我咧打个电话俾你噶，啲咁样啦嘛，系咪啊？ 多谢你啊！ 唉，一定得啦，系啦。咁啊，我好希望你即系要快啲好翻，然后出院，好嘛？喺屋企听。 我会努力， okay. 我会努力。 凭住咩咧？凭着爱， 系啊， 你就会好翻噶啦。 我身边嘅家人啦， 系 我嘅朋友啦，关心我嘅人啦。我会话俾佢哋听，我会努力， okay. 我会好快好翻， okay. 叫佢哋唔好担心我。 Very good， 凭着爱。 是啊。 多谢晒你嘅电话。 Thank you， 拜拜。 Take care， take care。OK。拜拜，多谢。 拜拜。 曾踏遍赤脚的弯路，疲倦了，谁来倾诉？遇过几多痴情，怎会不知道？但我心知，总有一日，定会找得到最好，凭着爱。我信有出路，凭着爱情怀不老，在这一刻跟你终于可拥抱，就算始终失意倒运，人生已再没苦恼，曾在这高高低低弯弯曲曲中跌倒，才察觉开开心心简简单单已极好，最美丽仍然是爱，带泪上仍然是好，你惧怕一生的波折伴到老，

亦都嚟过二千岭歌再重聚做嘉宾噶啦，多谢晒你。歌名当然系一生何求。10:07嘅时间翻嚟二千岭歌再重聚第二个小时嘅节目，现场直播紧，全球直播紧。我系 Albert Ang 水强，我嘅拍档今晚系阿乔啊。咁而下个礼拜咧，我哋又会邀请翻阿 Vince， 我哋三个人一齐啦，可以三个人共聚咧，又多咗一个啦，亦都系做到12:00嘅。由而家到12:00，还有两个小时嘅二千岭歌。咁当然啦，而家20度嘅气温，湿度86%嘅时候，我哋。現場睇下先，今日咧就當然好多新聞，都關乎娛樂圈裏面咧，我哋有位好朋友，阿達哥，即係吳孟達咧就離世，咁我相信大家都會睇到呢個新聞啦，因為大家都喺度悼念緊佢啦，談論緊佢啦，咁如果講起佢喺訓練班出嚟咧，我記得佢係第三期訓練班，即係同阿發哥周潤發帶佢哋一齊。开始就演过好多剧，其中一个剧咧就最为人熟悉嘅，而且咧喺当年嚟讲咧就系非常之真系红透半边天，系红到去台湾添。大哥做嗰出咧就系《楚留香》，即系同阿郑少秋，即系秋官一齐做，佢就系、是、做嗰个角色叫做胡铁花嘛，咁啊好深入民心，就系、是、直接到台湾咧更加红添。所以咧，令我谂起一首歌咧，或者其实歌词里边咧，都有少少除咗话唱《楚留香》，但系其实《胡铁花》都系呢啲咁样嘅凉袖清风啦，吓好潇洒地一挥剑而去，好似歌词讲，真系写得好啦。黄沾宿舍，湖海洗我胸襟，河山飘我影踪。云彩挥去却不去，赢得一身清风。湖海洗我胸襟，河山飘我影中，云彩挥去却不去，赢得一身清风。尘沾不上心间，情牵不到此心中，来得安去也舍意。人生又说苦痛，聚散匆匆，莫牵挂。未记风波中英雄勇，就让浮名轻抛剑外。千山我独行，不必相送。相送，尘沾不上心间，情牵不到此心中，来得安去也舍意。人生又说苦痛，聚散匆匆，莫牵挂。未记风波中英雄勇，就让浮名轻抛剑外。千山我独行，不必相送。别相送，独行不必相送。 醉山匆匆莫牵挂，带个一路就好。我想香港很多视迷影迷都会挂住他，吴万达先生。刚才是楚留香，跟住落嚟啦，我哋哦有个电话啦，18723888啦，我就有我嘅电话号码。你好，你打通咗啦。喂 ，Hello， 有小朋友，小朋友，你叫咩名字啊？你好似打过嚟噶咯，听到认得你把声，系啊。 同埋阿爸。 哦，阿爸同埋阿爸一齐打嚟。哦， 今次系同埋阿妈。 我同阿妈，哦，今次妈咪同你一齐。 上次咧系我哋三个一齐嘅。 哦，咁阿爸去咗边度啊？未翻屋企。 阿爸。 诶、哎，笑啊！ 阿爸过嚟啦。 哦，都喺屋企，都喺屋企，冇出街。好啦，你哋三位咧就真系诶，我直情听到呢两把声，已经觉得呢个家庭温暖幸福齐晒。唉，咁啊，即系我又估啊，唔知诶，小朋友你攞翻电话讲先啦。啊，你讲嘢好叻嘅，我印象中。喂，嗯，断咗线添啊！ 喺度， 系你喺度啊！你要出声先得噶嘛？呢个系电台嚟噶，唔系电视啊，冇影住你个样嘅，系做咩咁？喺度笑到咧，笑到唔系太兴奋啊！吓，冇人知你啊嘛！你有啲咩想讲？你自己讲。喂，你讲啦。 谂唔到嘢想讲。 系咩？你好精灵噶，应该你不如你讲下自己个名字，你识讲啦啩？ 成啦。 姓洛啊，叫做系咪啊？ 我唔知点解咧，我听到啲回音。 哦，可能你咧，我知道你妈咪开咗个收音机啊，系咪啊？ 熄咗啦，熄晒啦。 啊，而家熄晒就冇问题啦。 头先听紧嘅。 嗱，我而家俾一少少嘅时间你，你自己报上名来，即系你自己讲你嘅名啦，你读几年级啦，你跟住最中意系读边科啦，你中意唱咩歌啦，最中意听咩歌啦？好，而家开始，一二三，开始讲。 我叫陈成乐，我是一 A 班 ，唔系低 B 班啊 ，A 一 A 班啊， 唔系啊， 唔系啊，你唔系低 B 班，我搞 Uncle Albert 搞错咗。 数学因为好易， 吓好易啊， 一见到咧，我冲去咗，同埋 你学到你学咗一 A 班学咗乘数未噶？ 未 啊，加数学到啦啩？ 但系阿爸教过少少，但系我都冇记得晒。 哦，二乘三咪二乘三，二乘三等于几多？二乘三 唔记，我唔知。 嗱、啊，即系 嗱， 嗱，即系咁样，二咧就即系一二咁两个啦，即系有两个橙啦。然后咧，你哋三个人咧，每人都有两个橙。咁咪即系二乘三啦，三个人啊嘛，咁咪总共又系咯咁样，咁好嘢喎，成数都得噶喎，原来系啊，欧老师教你啦，英文名啦，你英文名点样读啊？睇下读得啱唔啱先，英文科嚟咯又吓 ，David， 再讲多次睇下正唔正先，讲啊。唔系，咁啊，咁啊唔啱喎，冇人一个名叫咁样噶，系咪啊？嗱、，David 系咪 David 啊？系咪大卫啊嘛？系咪啊？你个胃梗系好大噶啦，系咪啊？你成日食好多嘢噶，食好多嘢噶啦，成日肥腾腾噶，你系咪啦？你咪肥仔嚟噶？唔系。 再答埋欧老师头先讲话，中意听咩歌？ 听咩歌？你都要讲啦。 我中意你嗰只歌儿，但系 咩话？ 知道今晚唔得， 但系知道今晚 中意嗰只边只啊？ 波儿。 波儿 啊， 艾尚的波儿哦，今晚阿乔咧，佢系咩排上啲波儿，佢又唔识弹，我都唔系好记得点唱喎，啊，唔紧要啦， 但系乐已经转咗第二个台啦，佢谂起话佢话所有许冠杰嘅歌都 OK。 哦，而家又有新偶像啦， 系冇错 ，OK。 我之前都有听。 哦，之前有听过，咁你唔识嘅，你识咗许冠杰之后，你唔识欧瑞强噶啦，我知道。算啦，算啦，你 我想得咗，如果会收我嘅， 我都知道你都系贪新忘旧噶啦，许冠杰咪许冠杰咯，好啦， 唔系越整越旧啊，唔系贪新忘旧， 贪新再中意，越整越旧啊， 系啊。笑得夸张啲字啊！ 好啦，一样咁啦，好啦，喺时间好啦，咁样啦，嗱，我决定一阵间咧，你收咗线咧，我就会唱一只许冠杰嘅歌，但系呢个好有特别嘅意思嘅，一阵间你就明我讲咩噶啦，吓？ 系咪学生歌？ 学生歌都得，唱几句俾听。好啦，你下次先打嚟，多谢晒啊，乐乐 ，OK。 送给所有识乐乐的人和一 A 班的，如果知道 哪个 是一 A 班， 一 A 班和低 B 班全部一起听。 一 D 啊， 好， 还有我 之 前未算 好。好啦，拜拜。 我要去开收音机啊。 系啊，你收咗线先开， 好 嘛 ？Albert。 OK， 唔好客气，拜拜。 拜拜。 咁样，学生歌咧，当然好容易唱嘅。学生歌好温功课咁啊，我谂佢哋又温。但系我而家又想唱一只歌咧，就系许冠杰嘅。是的梨窝浅笑啊，为什么呢？因为刚刚就一路听电话一路拆紧啲信呢。有封信呢就在 USA， 在哪里寄来的呢？这个叫做North Houston， 即是北侯斯顿。侯斯顿在哪里？就在德州嘛，德萨斯州 Texas 的 Houston。这位朋友叫 Steven。咁 Steven 都寫一封信，哇，好懷舊啊！而家寫信真係好有感覺。佢唔係 WhatsApp 過嚟，唔係 email 過嚟，唔係打電話過嚟，直情寫封信嚟，親筆字嘅。咁佢話咧，即係移咗民咧都好耐啦，廿幾歲移民，而家50多歲，有三個子女，哇，恭喜你！佢話咧，有時聽到我唱啲城市民歌啊，勾起讀中學嘅時候一啲回憶。由嗰陣咧，佢話好興一樣嘢咧，就係、是。自己会填啲歌词，到咗今时今日，真系好想怀念下。特别中意就系许冠杰咁啱呢只歌，佢就将呢个梨窝浅笑咧，就填咗佢自己嘅喺德州嘅感觉。哇，歌名啊已经好啦，我未睇我都想唱啦。咁佢就写咗歌词喺下边，冇歌谱嘅，但系我亦唔使歌谱噶啦，因为咧梨窝浅笑我识唱。佢改咗嘅歌咧，叫做《陽光普照》，梨窩淺笑變咗《陽光普照》，啱曬我哋啦！我哋最中意睇到呢四個字，希望生命裏邊都係永遠陽光普照。多謝 Stephen。 晨光初照，東方閃耀，萬物歡呼嘆。美妙阳光每日此刻相照，未有笑，天天照耀人前，阳光高照，光辉千里耀，万物生展靠照耀，阳光照耀显娇俏，莫再等此刻奋力号叫，阳光普照似比花娇，朝露消散掉，花开明媚靠耀，阳光细照，怎么不觉妙？日落西方暗里掉，如辉灿烂消失了，勿叹息。明朝再度微笑， 多谢晒啊 ，Stephen 啊，喺美国侯斯顿寄嚟嘅独创歌词，大家都从来未听过，我都未听过，未唱过。 睇住封信就唱阳光普照。欣赏佢嘅地方呢，就係、是、嗰、那个感觉好阳光普照啦，係会令人好开心啦。第二呢，就係、是、啲字呢永远都唔会用佢心嘅字，大家都係耳熟能详嘅。大家都会睇到阳光高照，阳光照耀，阳光普照，甚至乎最后嗰段阳光西照，落日啦。哎呀，暗调暗泪调唔会，如辉灿烂消失了，勿叹息。最中意呢一句最后，听朝再度微笑，听朝啦，好嘛 ？OK， 而家我哋又有一个电话，喂喂喂， 喂喂喂，你好， 你好啊，你系边位啊？ Annie 你好啊，系啦， 系啊 ，Emma 你好啊。我其实之前咧，因为 Annie 有不过咧，呢段时间疫情啲病啦，咁就少咗听。咁今日突然间谂起，系我星期日我有 Emma 听，我即刻开收音机咪听到你把声，跟住心情都好舒畅啊，觉得真噶。 而家就痊愈咗，你病咗痊愈咗啦，系咪啊？ 而家冇啊，都系反反复复咁咯，啲情绪病冇得好噶，都系差唔多啦。 有噶有噶，你即系积极啲啦，你成日开心啲就得噶啦，就会好噶啦。情绪都讲明情绪病咯，系咪啊？ 听话啲睇医生食药 冇错啦，冇错啦，系啦，两样一齐嚟啊嘛，即系要呢又要食药。 咁近期就同个仔有啲阿娇咁咯，咁尽量医生话放开啲啦，佢都十八岁咁大啦，由得佢自己走啦，佢嘅路佢又唔系啲乜嘢，都系怕拖有啲同你有啲。即系大咗啦，要放手啦，唔好咁紧张啊！ 真系噶，真系噶，可能诶嗰个诶爸爸妈妈，尤其妈咪咧，会仲觉得咧个十八岁个仔可能仲系小朋友，系咪啊？即系习惯咗，由细到大凑佢大啊嘛。其实十八岁系一个大人嚟噶啦，系咪啊？ 因为我丈夫 喂喂喂， 我入咗医， 哦， 听到 哦，有啲撞， 听到啊？ 而家清楚啦，而家清楚啦，系啦， 系丈夫。入咗医院变咗植物人几年噶啦，所以变咗我自己一个照顾佢咯。咁变咗好多嘢，好大压力，但系得噶，我撑得到冇事嘅，得噶。 希望你，我为你加油，系真系。 多谢多谢多谢你啊！ 真系啊，唔好意思，真系啊，一定要加油，因为真系要靠自己啦。 得噶，冇 系，你打咗电话嚟，我听到你把声音都好安乐啊，即系可以。 多谢啊。 系啦，如果唔系咧，就即系再屈落去啦，系冇乜好处，系咪？好。 系啊。咁我记得下次如果喺街见到你咧，你可唔可以同我影张相？ 又系呢一句嘅头先，咁得意。 因为我睇咗你好多年嘅，其实细细个咧，嗱，先再从最到而家噶啦。 影相梗系得啦，冇问题嘅。你以前就譬如你二三年前同我影嗰张相，又攞翻出嚟都系一样嘅啫，唔使再影。 唔知好废坏咗，攞翻出嚟啦，可以。 我講笑啫，你可能都未 身體健康啊。 係啦，如果喺街，因為香港又好啊，香港細細地咧，成日都撞到嘅啊。 係啊，希望身體健康，大家都 最緊要呢樣嘢嚇，身心都要愉快。最重要咧就係身體可以保持啦，可以做運動啊咩咁，但係個情緒咧就真係要自己啊調節一下。 我會盡力做好佢㗎啦。 仲唔使刻意啊，即係仲要諗多啲開心嘅嘢啊，聽啲好靚嘅歌啊嚇。 係啊，我好中意唱歌，我都係。 哎 ，good good。Good, 唱歌可以真系噶， 系啊， 唱歌可以解千愁噶，系啊，唔系讲笑。不如你点一只歌先啦 ，Annie。 点前？我想点关键残梦啊。 关正杰咩话？ 残梦。 残梦哦，远视像远山，雾迷蒙嗰只，我都好中意啊！呢只歌佢真系唱得好啦。 哇， 啲歌词又好啦，卢国沾写。 系啊，多谢你啊。 没问题吓，咁啊最紧要喂 ，Annie 加油啦吓。 知道，我之后打过嚟同你再讲。 系啦，你叫个仔打俾我啊！如果佢有啲咩 谂，好啊，都可以啊。 系啊，可以倾下偈啊嘛。系我啲后生仔倾下偈啊嘛，所谓我哋。 好啊，佢打香港甲组篮球嗰啲噶。 哇，咁劲噶！ 系啊， 啱晒，已经变咗我偶像，我细 佢。 系咩？跟翁金杨金华，哇，犀利喎！搵嗰啲三分波咪咁嘈嘈声射到，真系。 都几好，唔错噶。 已经啱倾噶，你叫佢打俾我啦。我细个，我以前咧，我后生少年时代，我系代表话打篮球队嘅。我系 校，我系翁 金华我以前系我校，我嗰队系渣好多，冇翁金华嗰啲咁劲。我 系校， 我都系校队嚟噶。 有个篮球心得噶， 所以有得倾嘅，有得倾嘅。OK， 多谢晒你电话先。 多谢你，身体健康，好，拜拜。 关正杰嘅歌曲，拜拜。 千里雾飘送，如若地心好伤痛，会明白爱意浓。有时望见兄你露受用，使我亦感伤痛。如若互相倾心声，会感到一切轻松。浓情蜜意隐藏心中，愿你有天必然猜中。人站到千里外，你可感到风吹毁草动。远是像远山雾迷蒙，千里雾飘送。如若梦境不相同，我枉有热情梦。 十点半嘅新闻报道后，我哋还有一半，即是一个半小时的二千零港仔重聚，亦都可以继续打电话嚟1872388，香港电话1872388，好冇？倾下偈，点下歌。而下个礼拜咧，头先讲过一个消息啦，就系话我哋回复翻直播室里边有三个人，所以下个礼拜你会听到跑好靓嘅女声，即系 Vince 把声啦，下仲有阿乔，我哋三个都会。在下个礼拜同样时间迎接你，一阵见。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本港新增22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17宗是本地感染，4宗源头不明。K11 庙施牙明朝食馆群组再多10人确诊，累计44人受感染。卫生防护中心估计，首先爆发的明朝食馆群组已经出现第二代传播，不能排除新增确诊的两名患者在 K11 庙施牙受感染，而所有在安心出行应用程式接获感染风险通知的人士，可以到社区检测中心接受一次免费检测。政府表示，疫苗接种计划的网上预约系统听朝9点起重新开放，市民可以在网上预约系统预约8间接种科兴疫苗的接种中心，以及医管局辖下18间普通科门诊诊所，直至下个月28号的名额。至于伏必泰疫苗，政府说会在今个月是会在今个星期中开放网上预约系统给市民预约接种，具体安排会在短期内公布。俄罗斯传媒报道，反对派领袖纳瓦尔尼抵达莫斯科东面的流放地服刑。报道引述监察团体说，因为违反缓刑条件而被法院判囚两年半的纳瓦尔尼将会先在当地接受隔离，之后再同流放地的其他囚犯一同服刑。但纳瓦尔尼的盟友说，家人和律师至今未接获当局正式通知纳瓦尔尼的下落。美国前总统特朗普当地星期日将会出席保守派一年一度的保守政治行动会议，并发表演说，将会是他卸任后首度发表公开演说。外界关注特朗普会否明示或者暗示在2024年再度竞逐总统宝座。 白宫发言人普萨基话，拜登新政府的重点当然不是特朗普会讲乜嘢。自1月20日上任以嚟，拜登的支持度一直保持在55%以上，民众对政府1.9万亿美元疫情纾困救助计划的支持率亦好高。有學者同意，以拜登目前的支持度同特朗普針鋒相對沒有任何意義。也有分析說，拜登現在要做的就是應付疫情和經濟。天氣方面，本港今晚和明日大致多雲，明日部分時間有陽光，日間温暖，氣温介乎19至25度，吹和緩偏東風。展望星期二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温暖，随后一两日风势较大。现时气温20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政府以多个途径向市民提供2019冠状病毒病检测服务。没病征但自觉高风险的人士可到指定公营诊所或其他派发点免费领取样本收集包。社区检测中心就会为需要强制检测人士提供免费服务。中心亦提供收费检测及报告作个人用途。身体不适应立即求医，不要去其他地方。 主流、 另类、 舞台、 文字、 影像、 形体、 媒介、 环保、 文化快讯。 大家好，我是长春社的公共事务主任陈永君。近年政府提出发展低生态价值的郊野公园，但是是不是生态价值低就等同需要发展呢？为什么不是搞好郊野公园，提升郊野公园的生态价值呢？我相信保卫郊野公园并不是只是一句口号，而是可以有所作为。其中一项工作就是植林了。在政府打算发展的大榄郊野公园，正正就是我们植树工作的其中一个重要地点。如果你走过大榄郊野公园的话，你会发现树木的数量虽然不少，但是树种主要都是一些外来物种，种类就比较单一，对本地的动物没什么吸引力。正正因为是这样，长春社多年来带同义工和一些企业伙伴身体力行，参与植树和植林优化的工作。先讲植树，早年的植树活动，我们除了种植一些生长较快的外来物种，亦会有策略地种植一些本地树种，令到本地的动物有啖好食，从而提升树林的生物多样性。看着昔日光秃秃的山头逐渐地变成一片小树林，生态价值亦都逐渐提升，是一件很开心的事的。至于植林优化又是什么呢？在郊野公园物色多两个植树区，逐步移除外来物种，并且改种本地的树种，例如是爬花润楠、韩氏葡萄、鹅掌柴等，都有望提升林地的生态。当然郊野公园植树好处多多，不单止是为了生态，亦都是为了我们自己的。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文化快讯。 愿可在我心 诗，诗篇上每个字洋溢了我情意，无见你竟已成年，不再心痴，缘何在我心中仍旧记那诗意，一早都知难共你一生相思，但系旧事总会一日记起那句对嘅说话，那种种真心意，仿佛不失当初。 仍然记得的黎瑞恩唱过这首歌，叫做仍然记得过一次。时间是10点39分，我们回来二千岭歌再重聚第二个部分。由现在到凌晨12点，我依然都会在香港电台第二台跟阿乔一起跟你点歌打电话倾偈。我是 Albert， 你是哪位呢？喂 喂，我是 Kelvin。 Kelvin 你好。 Hello Kelvin。 Hello， 在哪里打来啊？萌萌萌萌地把声音那个电话 声 啊， 在香港。 哦，香港，好得意嘅，有时有啲外国打来咧就更加清嘅，好古怪。不过 anyway 唔紧要啊，我都听得好清晰。Kevin， 你有啲乜嘢驱使你打个电话嚟咁咧？ 我其实就系咁嘅，咁我就点咗一首歌啦， 系 咁就系 Beyond 嘅《真的爱你》。 O K， 系啦， 原本歌点解咧？系啦，点解咧？ 系同部收音机有关，亦都同我妈咪有关。其实我今日走上嚟都系因为一部收音机嘅缘故啦。咁因为我最近执屋咧，咁就即系搵翻好多旧嘅嘢啦。 系， 咁通常啲旧嘢都系收埋咗咧，我就拎出嚟睇。咁都系你太执屋嘅时候先会。 系啊，好多啊！ 咁我就揾到一样古董咯，我谂音乐会用嘅就系一部收音机啦。 古董， 即系依家听收音机个途径啦。 仲 work 唔 work 噶？仲 work 唔 work 噶？会仲 work 噶？ 答案系 work 嘅。 系啊。 咁咧就一插线，咦，收个部收音机仲 work 喎。 哇！ 跟住一听到就系你呢个。 吓咁巧！ 咁所以我就听到就啊，咁不如。試下打上嚟啦！跟住咦，原來真係有人聽嘅喎， 真係有啲即係即刻一個古董收音機聽到啲古董聲咧。 係，覺得呢件事好有趣，因為我呢一輩已經 係啊，好 少人會聽收音機，冇乜人會聽電台，係。 就算聽咧，都唔係用呢啲古董收音機聽嘅，多數咧喺個車啦。因為車咧就最適合啦，因為你揸緊車唔可以睇電視。更加不应该看手机。咁仲有呢，就好多做嘢嘅人其实呢要听收音机，你知唔知 ,Kevin? 即係譬如有啲做嘅工作啦，佢係譬如佢做创作嘅，佢可能 design 啊，甚至会看更啊，呢啲好多工种嘅。所以收音机呢其实坦白同你讲唔会灭亡嘅，唔会消失嘅。因为即係你根本唔係淨係揸住个电话就可以过世㗎嘛，係咪？咁所以收音机同埋个 quality 呢，啲歌播出嚟老实讲都会靓过喺个电话度出嚟嘅。 係呀，我觉得真係好系咯，原来电台好 professional， 每半个钟有一次新闻。 系，即系你以前系唔听收音机嘅系咪啊？ 系啊，真系唔会啊，系啊。 不 过 而家咧就即系其实可能多咗人听啲，因为点解咧？因为有啲电话咧，每人都有一个。以前就反而唔会话等人拎住一个收音机出街噶嘛。咁而家咧，反而每一个电话都可以听个 app 啦，听上我哋譬如好多 app 嘅香港电台，好多 apps 噶。咁就譬如个 Mine 咁你就可以听晒咁多个台，听咩都得噶，听时事节目又得，听音乐又得，听新闻啦，紧要嘛，半个钟又讲一次噶啦嘛。是不 是我好珍惜呢个古董。 好啊，咁你又头先讲到你妈咪，有啲咩？ 你想系咪想点只歌俾佢咁咧？ 系啊，因为其实即系我妈咪都已经离开咗啦。咁系啦，其实即系虽然点佢，但系可能佢都未必会听到。咁我妈咪细个系做小贩养到我哋嘅， 系。 咁佢做小贩卖咩咧？就系卖收音机，即系我啱啱学翻出嚟嗰啲波。 哦，所以你真系个感触系好大，系啊，真系。 我感触真系好大，即系即系原来同埋发觉，即系以前嗰啲，即系收音机都系电器啦。我觉得电器以前啲电器都系好high quality， 因为到依家都仲用到啲耳筒啊，啲即系入电心就听到，即系都啲嘢都冇坏。 其实系啊，好紧要。以前咧，我再细个嘅时候，嗰啲叫做啱啱发明咗一种叫做原子粒收音机啊。即系以前嘅收音机，我未出世之前咧，全部都系一大大座摆喺屋企先有得听嘅。咁但系唔知边一个咁犀利咧，发明咗啲原子粒收音机，即系话咧可以好细格，做到咧就随手随身携带，就令到咧即系电台你有呢样嘢咧，同埋广播啊呢样嘢咧，就全世界流行嘅，好紧要。所以可能你嗰啲已经再迟啲嘅靓收音机嚟噶啦，有耳筒又成噶啦，系咪啊？ 系啊， 系啊，咁啊，真系好挂住，真系我听落去我都好感动。 系 妈妈以前就系做小贩，就卖收音机，唉，即系而家已经冇咗呢个行业噶啦，我估。咁但系不如咁啦，你头先讲话真的爱你，我又讲翻个另外一个故仔俾你听咧，咁啱噶，真系咁啱，呢个歌咧好多人点，但系咧都系关乎怀念母亲啦，一个呢个魏先生啊，佢署名咧，佢写咗封信寄嚟嘅广播道香港电台，咁就即系啲字，嗰啲字写得好靓，好有诚意咁样啦。佢就讲佢母亲咧叫陈女士啦，咁就啱啱都喺玛丽医院咧就离世咗一步，又走咗。咁因为好突然啦，佢哋完全冇准备啦，所以亦都冇见最后一面啦。好多亲朋戚友都好诧异。咁希望你都即系将呢只真的爱你，佢真系点真的爱你？咁咧，因为呢只歌咧就系最佳嘅俾母亲嘅歌嚟，咁啊想送翻俾以往佢妈妈喺即系西区圣爱国福群会嗰度嘅老人服务中心嗰度。喺嗰度工作嘅朋友一大堆嘅名咧，我想讲，不过讲唔到咁多啦，唔好意思，因为太多人要感谢，咁我谂佢哋都会收到嘅。咁希望咧，由魏先生亦都想即系点呢只歌俾佢离世咗嘅母亲，即系同你都系啊咁啱嘅，咁啱。我啱啱想攞翻，开咗封信。好啦，咁啊 ，Kevin， 咁以后你我希望啊。即系如果我有咁嘅机会咧，就攞住妈咪曾经去做小贩卖嘅收音机，一路听住一啲歌曲。咁嗰啲歌咧，未必一定系净系呢一只。咁但系所有呢啲，即系喺收音机播出嚟嘅音响音乐，都系挂住你妈咪嘅，挂住你母亲。 其实我都系好中意听旧歌，即系喺阿妈嘅影响之下，所以我即系。见到你个节目就觉得，其实都几中意，即系我觉得以前啲歌系啲旋律可能怀旧啲，但系其实啲歌词就算去到呢一个年代，好多嘅歌词都系啱嘅咯，即系都系应用到喺而家。 请问你几多岁？ 廿几咯。 系咯。我听落去都感动，我亦都好希望咧，即系将呢啲咁好嘅音乐宝藏咧，去传承落去下一代，包括你啦吓。咁真系我都，因为我廿几岁嘅时候已经系好中意听旧歌，因为我点解咧，我就唔系话即系贪旧忘新啊啲咁嘅，因为我觉得旧歌好听啲，因为佢哋写得好，旋律好，歌词更有味道，可能啱啲咯吓。新歌都有好嘅，不过。始终都是尤其是我哋香港咧，你知唔知？你可能你未出世之前咧，香港七八十年代咧就是全球华人嘅即系中文歌嘅中心嚟嘅，所以我哋百花齐放，就好多好多名作。我哋每一晚唱嘅歌咧，即系都可能会有一首感动到你都未定。 因为每只歌都是讲一样嘢，都会有一个诶，不过咁啱你呢个感觉咧，就真系好感动，好强。好啦，就呢只歌一起送派俾阿魏先生同埋你嘅母亲啦，佢哋你会听到嘅。OK， 多谢 Beyond 嘅歌，多谢晒 Kevin 嘅电话 ，keep 住你嘅收音机，一路插住佢，任何时间都会可以同我哋联系。拜拜。无法可修饰的一对手，带出温暖永远在背后，总是啰嗦始终关注，不懂珍惜太内疚，沉醉于阴界得不赞赏，母亲的爱却永未退让，决心冲开心中挣扎，亲恩终可报答，春风化雨暖透我的心，一生眷顾无言地送赠，是你多么温馨的目光，教我坚毅望着前路，叮嘱我跌倒不应放弃，没法解释怎么报尽亲恩，爱意宽大是无限，请准我说声真的爱你。修饰的一对手，带出温暖永远在背后，纵是啰嗦始终关注，不懂珍惜太内疚，仍记得温馨的一对手，始终给我照顾未变样，理想今天终于等到，分过爱就做到，春风化雨暖透我的心，一生眷顾无言地送赠，是你多么温馨的目光，教我坚毅望着前路，叮嘱我跌倒不应放弃，没法解释怎么报尽亲恩，爱意宽大是无限，请准我说声真的爱你。一生眷顾无言地送赠，是你多么温馨的目光，教我坚毅望着前路，叮嘱我跌倒不应放弃，没法解释怎么报尽亲恩，爱意宽大是无限，请准我说声真的爱你，是你多么温馨的目光，教我坚毅望着前路，叮嘱我跌倒不应放弃，没法解释怎么报尽亲恩，爱意宽大是无限，请准我说声真的爱你。我哋再接另外嘅电话，18723888，喂， 喂，欧瑞强啊， 我系你好啊，你系边位啊？ 尖太啊， 尖太， 系咪詹？系钟太，我系钟太 ，Mrs. Chung 啊，钟太你好啊， 啊好开心啊，打到俾你， 冇计，我好开心啊，可以接到你的电话，系好少打嚟咧，吓好难打嘅，系咪啊？唔系好难嘅，其实好嘅，有缘就打得通噶啦，吓真系噶，拎起个电话用乜嘢啫？揿下嘅啫嘛，点啊，钟太你好嘛？ OK 啦，我啊补充我24号生日。 哦，自己啊，你自己生日啦，唱只、 啊、 唱只 Happy Birthday， 唔 紧要啦，补翻啦，我可以预祝你下年嘅24号生日快乐都得。 仲有预祝我个孙 哇，有孙添， 3月26号生日。 哦，有排啊，可以啊，预祝定都得嘅。 我惊打唔到嘛。 咁啊系，打定都啱嘅啦，系咪？即系好似打防疫针咁啫嘛，打定先啦，吓，仲有第二针噶嘛，你可以再，你又再打嚟，又可以打第二次噶嘛，即系防疫针都系咁啊，要打两次，系打咗未啊？ 啊，未 啊，排下噶，排下期啦，要 排下队先啦，系啦， 系啦，排下队。 仲有祝我隔篱嘅同屋主阿屈内莲。希望佢身体健康，同我都身体健康。 哦 ，OK， 一定要啦，系啦，唔好郁郁寡欢咁啦吓，屈小姐， 系 啦，得噶，开开心心，最紧要好似你而家钟太咁样，啲笑声啊听得出系开心人嚟嘅，有抱孙乐，系咪？ 系啊。 你想听咩歌啊？你点咗？不如你点咗歌先啦，等我哋有时间去准备一下。 系啊， 听住 任何一首歌都冇所谓噶。 边个话？边个任何一首歌？哦，奇里夫利察 ，OK，Cliff Richard， 任何一首都冇所谂住阿 Sam 嘅，点知头先 俾人点咗， 听咗。 诶，佢哋两个都好熟嘅，阿 Sam 同阿 Cliff Richard 都好熟嘅，所以冇问题嘅，一样得嘅。 我就点 个 呢首歌咯。 啱啊 ，Cliff Richard 都嚟过我哋香港电台噶，我哋都好熟嘅，吓嗰日好熟嘅，嗰日啫，吓佢走咗之后都冇乜联络添。 好啊！又祝你工作愉快，身体健康啦！ 多谢晒你啦，最紧要呢样嘢啦。我其实咧工作好容易愉快，你知唔知点样愉快？我工作咧就譬如我做 DJ 播歌，咁啊做咗好多十年。咁咧，其实咧你哋愉快，我就愉快噶啦。如果唔系，我就真系好。 日日都有听啊， 咁犀利， 8点钟， 日日都听添啊！你咁啊系，你又唔使做啊，我啱啱得闲啊，几好啊！ 系我啱食完饭冇几耐啊嘛，冇得住听咯。 系咪而家喺度享紧福噶啦，叹世界啦，做咗阿嫲定阿阿婆啊？ 阿嫲阿婆都做埋咯。 哇，犀利啊！真系双重幸福喎，犀利。 系啊， 钟太，好啦，咁啊，整只长青树。Cliff Richard 即系啱啫，即系你都系长青树一棵啦，好嘛？ 系咪？系咁啊，好咯。 好咯，系嘅，系好啦，一语系咁话啦，总之。 好，拜拜。 拜拜。Cliff Richard 咧有好多歌我都中意嘅，好似佢有一只歌叫 Constantly， 即系哇永恒都中意。咁啊，不如我又但我好中意 Visions 啊，阿乔，是但啦，任你弹啦 ，Visions 啦，不如好冇？呢个叫 Visions， 好好听嘅。有中文添嘅，不过呢英文我更喜欢。Visions of you in shades of blue, smoking, shifting, lazily drifting, my darling.I miss you so. Time goes by, no wonder my senses go reeling. Your eyes so appealing, I see the whole night through.Seeming to start and end with

这是谁的责任？我对你有难忘，我对你情意真，直到海枯石烂，难忘的初恋情人。见你才来我家门，盼望你告诉我初恋的情人。我要向你倾诉心中无限苦闷，只要你心不变，我也就情一生，直到海枯石烂，难忘你初恋情人。 这个女孩子叫做 Gloria， 歌名啊，难忘初恋情人，当然是邓丽君的歌。时间是11:09，我们回来2000靓歌，再重做最后一小时的节目。你好，我是Albert 欧瑞强，今天我的拍档是阿乔，阿乔 on piano。 今个礼拜已经是最后一次两个人的了，下个礼拜我们会热闹一点，会有三个人，即是又有 Vince 又有阿乔，当然又有你在收音机旁边，要打来也得，不打来也得，不是不打来可以听到很多人点唱的歌了，通常都好听的。我不知道点什么歌，这个节目就是得意在即兴嘅，18723888，即兴接一个电话先。喂， 喂， 你好啊，你系边位啊？ 啊，我叫 Mona。 Mona，Anna 系咪英文 ？Mona。 哦 ，Mona，Mona。 Mona。 啊 ，Mona， 系啊 ，Mona 你好啊。 你好，我好耐冇打电话嚟电台啦。 系。 我以前咧就有打嘅。 系系啊，年轻嘅时候。好好年轻嘅时候系咪？ 啊，系好年轻嗰时候，都十几年之前咧，成日打电话嚟嘅电台嚟。 咁而家因为点解而家又打翻嚟咧？ 我听咗一轮你突然间我就想祝福下我啲阿妈啊， 好啊， 啲兄弟姊妹啊咁咯。 好啊，好啊，吓电台 祝福佢哋身体健康啊，最紧要啊，祝福你身体。健康先， 哎，好开心，最紧要啊！我即系其实大家都咁话， 因为我而家都系一个人住。 哦，咁啊要 take care 自己咯。 日日都我都系听收音机啦，咁样即系一日都系主要都系听住收音机多嘅。 我听你把声咧，Mona 你又唔系年纪太大嗰啲嘅啫噃，应该咁啊，唔需要话。 我而家都，我 妈 都101 岁啦。哇，咁犀利啊！哇，真系好有好幸福，好有福气喎。 真系探唔到佢乜滞啊！少以前我成日都同我妈倾电话，探到佢，因为而家咧佢咧即系太大年纪咧，就听唔到电话。以前咧我晚晚都同佢倾偈 嘅。系啊，尤其是依家添啦，根本咧如果佢喺 佢而家喺屋企， 喺屋企添啊！哦，咁啊更加有要 佢屋企有人照顾， 照顾佢啦。 因为我哋八兄弟姊妹咧，一人咧就可以咧，即系一齐夹钱，就请个工人照顾佢。 一定要啦，系啦，哇！真系好难。 即系我哋就唔系同埋一齐住咁啊。 咁咪要系啊，挂住佢，或者咁啦，佢听唔到电话，你点祝福下佢，俾佢叫啲工人，叫个工人俾个收音机佢听下，嗱，祝福紧你啊，你个女同你倾紧偈啊，咁都。 啊，有时我哋系咩咧？俾个工人即系睇住个电话，同佢讲，佢以为我哋去咗去到，佢即系话我要着衫啦，我要去饮茶， 即系 个礼拜， 都同佢一齐饮茶嘅以前， 几姊妹啊！啊，因为我哋多兄弟姊妹嘛。 系啊，好嘅。 啊，佢八个佢好嘅。 尤其是啲女添啦，好多人都话嘅，系生女啊，啲女就好长情嘅。啲仔唔系话唔好嘅，不过佢又有另外啲家庭要照顾多人噶嘛，系咪？ 我 就冇乜人照顾，因为我早两年我先生就走咗。 咁 我变咗我变咗自己一个人咯。 Take care 啦，你 系啊，我女又结咗婚啊嘛。 哦， 多谢你啊，接收我电话。 唔好讲，都安心啦，女结咗婚。 我想话祝福大家，我哋几即系个个都兄弟姐妹啊，个个都健康啦。我啲叔伯啊，啲乜嘢啊，嗰啲咧就都好嘅，对我都个个都咁样，我就祝福佢哋啊，身体健康咯。 好啊，咁啊，希望可以。 又翻唔到你啊！ 系啦，我哋随时都有。 好多谢你啊！我成日都 有101只歌喺度等住你哋听嘅。 佢旧年咧就好即系前一年100岁嗰阵时做到生日，今年啊101做唔到生日咧，我哋 而家都要小心啲啦，因为有疫情咧就 唔俾佢出街啊， 系啊，老人家 唔 可以出街噶啦，亦都真系唔可以接触太多其他出边嘅。 我哋唔敢去接觸佢太多咯。 係噶，好啦，咁啊，不如你， 好啊，多謝你， 你決定，你決定一隻歌啦 ，Mona， 你決定一隻歌， 我 送俾佢，送俾媽咪，送俾所有人。 我而家想轉，我唔愛分，我本來想婚紗背後，另外我想用嗰只祝福嗰個歌。 祝福可以。 啊，葉倩文嗰只祝福。 可以啊。 你揀到啊，幫我播啊，唔該曬你，多謝你祝福曬全世界同埋你哋都好。好啊，我有 机会 再打你。 好嘅，多谢晒，多谢晒 Mona， 系啊。 多 兴 趣打你。 突然间就得噶啦，唔使 plan 嘅，唔使计划嘅，随时随地。多谢晒电话，拜拜。 好，多 谢 晒你，多谢晒你，好。 好，拜拜。 拜拜，唔该晒。 唔系，祝福喎，咁应该冇问题嘅，我睇咗即刻嘅，我就唯一嘅问题咧就系我惊即系随时如果就咁唱咧。会将啲歌词咧调乱晒嘅，咁所以变咗咧唔紧要。阿乔你弹得噶啦，你弹弹下我就记得噶啦吓。大家耳熟能详一只歌嚟嘅，亦都好有意义，好多人点嘅。点解？因为佢有个心想祝福自己挚爱嘅亲朋戚友，尤其是头先 Mona 嘅妈咪。希望你听到101岁，我哋今晚102只歌送给你，祝福你身体健康，生活愉快。徘徊丛林迎着雨，染湿风中的发端，低诉细雨，路遥若困倦，静求弯弯小草已千寸。悠悠流泉随路转，偶遇山中转数圈，一片远远渐黄落叶，荡漾千阶之中早飘远。啊，过去过去，多少次心乱，今天今天，随着云烟渐远。静望雨丝飘断，悄悄的风，赠我衷心祝福一串。细雨路遥若困倦，静靠弯弯小草已千寸。悠悠流泉随路转，偶遇山中转数圈。一片远远渐黄落叶，荡向千阶之中早飘远。啊，送你送你，祝福永不断。上祭天温暖，拜托清风，奉上衷心祝福千串。啊， 祝福永不断，轻轻的飘，寻觅无边路远，借那鸟语，路上细添温暖，叮嘱清风，奉上衷心祝福千串。拜托清风，奉上衷心祝福千串， 祝福每一位。收音机旁边的朋友，你有没有打电话来啊？1872388，哦，是你的。喂喂喂，你又是哪位啊？好细声啊你。 Scarlett。 你叫什么话 ？Scarlett。 Scarlett 啊？ 系。 系啊，我听错，听得清楚啦，唔好意思，怕听错。好漂亮呢、这个名字、啊、，Scarlett 啊 ，Scarlett 即系红色咁解，知唔知啊？啊？你系几个？你几大啊？咩年纪啊？你几多岁啊？ 十二。 哦，十二岁都大个女噶啦，系咪 ？Scarlett， Scarlett 点解会打电话嚟嘅？ 妈咪生日。 哦，咁啊真系乖啦。你讲啊，你祝福妈咪，佢听紧啦，梗系咪？ 系。 你讲啊，你祝福佢啊。 生日快乐。 系啊。就咁生日快乐四个字啊，有啲咩心底说话？平时好少讲啊，多谢妈咪。譬如啊，煮餸俾你食咁咯，跟住你细个嘅时候咧，送你翻学啊，吓有冇教你做功课啊？咁样 有 添啊，哇！咁你有冇激亲佢啊？曾经 有冇？ 少少啊？几时啊？点解要激亲妈咪啊？ 系咪？发脾气， 发脾气啊！哇，你都有啊，咁啊系，十二岁都可以发大脾气，因咩事发脾气咧？嗬， 可唔可以唔讲？ 唔讲得啊，好啦，唔使讲啦。不过最紧要咧就系、是，即系个心咧，其实就一路都系好锡妈咪嘅。咁诶，我谂你都会全力嘅，即系做好功课啊，读好书啊，考试啊，唔好肥佬啊，即系唔好。不要不合格啊，咁啦，系咪啊？好唔好啊？系啦，得唔得啊？啲功课最近你要网上学喎，系咪好惨啊？惨唔惨啊？ 好惨，我瞓觉先。 喺网上学好攰噶，系咪啊？ 少啲糖 咯。哦，少啲糖啦，系啦。啊，我想问咧，你上堂嘅时候咧，对住个嗰个 camera 咧。使唔使着校服噶？ 唔使。 唔使噶，哦，你学校唔使你着校服。咁会唔会有啲同学咁样影晒出嚟嘅？即系着住 T 恤啊，有啲着睡衣啊咁样。 可能有。 可能有，哦，你睇唔到嘅，净系睇，即系净系你睇到先生嘅个样嘅啫，系咪？ 有时会睇我啲同学。 系啦，啲同学着都冇着校服嘅，大家。 我见到冇乜。 冇乜啦，哦，即系随便啦，即系有，可能有啲学校要规定佢哋要着晒校服噶。 系，每间学校要。 哦，每间学校就要啦。咁啊 ，casual 啲啦，即系随便啲咯。好啦，咁诶，你妈咪几时生日啊？ 3月4号。 哦 ，OK， 预祝佢生日快乐。咁你系咪想点一只歌送俾妈咪咧？ 系。 咩一个？ 阿妹想讲嘢。 阿妹啊，啊你叫阿妹嚟啊，阿妹几多岁啊？阿妹啊，阿妹阿妹嚟。 我十岁。 啊，十岁啊，系咪你啊？你阿妹叫咩名啊 ？Ria。 Mia 系咪啊 ？Ria，R-I-A。 哦 ，R-I-A，Ria， 啊 ，Ria， 你啊有啲咩想讲啊？你要讲俾妈咪听啦，你讲啊。 祝你身体健康，生日快乐。 系啊，好噶，哇，十二岁十岁，一个 Scarlett 同埋 Ria。咁除咗點俾佢生日快樂呢，頭先 Scarlett 呢家姐就講咗間中會發脾氣，你會唔會發脾氣啊？ 有陣時候 啊，咁十岁就开始发脾气，唔好发妈咪脾气啊，知唔知啊？啊，如果自己唔开心咧，就可以戴住耳风唱下歌咁就算啦，唔好发脾气。OK，OK，多谢你个电话、哦，吓、啊、两个都好乖。咁啊，啊唔记得咗问你想点只咩歌俾妈咪听，妈咪中意听咩歌啊？ 你拣。 我拣啊，叫做。有隻歌叫我你揀 OK， 有隻咁嘅歌㗎。 唔係，係即係。 即係我選擇啦，係咪啊？咩歌都得啊，即係話係咪啊？係咪啊？媽咪唔講嘅，媽咪喺度講緊嘢，不過聽唔到佢講乜。媽咪，你自己是但講隻歌啦，睇下我哋識唔識啊？ 講緊嘢。 佢唔係講緊嘢啊？好 ，OK 啦。咁多謝你嘅電話啦，好唔好啊？多謝曬啦。拜拜， 拜拜， 拜拜，多谢 Ria。系咪即系个结论就阿乔系咪？即系我拣啦，拣咩歌好咧？真系，反而咧咁样你真系考起我。你讲咩歌咧，我都唔怕嘅。好，唔紧要嗱，我就今晚好似不如咁啦，唱只嘅 Beyond 嘅歌啦，同妈咪讲喜欢你就最啱噶啦，系咪啊？细雨大风湿透黄昏的街道，抹去雨水，双眼无辜地仰望，望向孤单的晚灯，是那伤感的记忆。再次泛起心里无数的思念，以往片刻欢笑仍挂在脸上，愿你此刻可会知，是我衷心的说声喜欢你。那双眼动人，笑声更迷人，愿再可轻抚你那可爱面容，挽手说梦话，像昨天你共我。带满理想的我曾经多冲动，离愿与他相爱难有自由，愿你此刻可会知，是我衷心的说声喜欢你。那双眼动人，笑声更迷人，愿再可轻抚你那可爱面容，挽手说梦话，像昨天你共我。手说梦话。 像昨天你共我。 这个歌就是黄家驹作曲作词的 Beyond 的歌叫做《喜欢你》，十一点就来搭半粒波，一会儿我们还有半小时的二千靓歌再重聚，希望也都藉着这些时间就为你唱出你喜欢的歌，即是打电话来点唱都可以，1872388就是我香港的电话号码。气温方面呢就20度湿度 87% 的。而天气预测呢睇下先啊，听日呢就係新个礼拜星期一开始。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呢就係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温暖，气温介乎喺19至到25度。吹和缓嘅偏东风，晚上风势减弱啦。11点半嘅新闻报道下返嚟二千靓歌再重聚。 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11点半，香港电台由郭舒扬报道新闻。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在深圳出席有关本港选举制度座谈会的时候强调，一国两制现在不变，以后也不会变。凤凰卫视引述夏宝龙指，一国两制符合中国国情和香港实际，香港实行一国两制港人治港的政策，并一定要由爱国者治港。与会的全国人大前常委范徐丽泰表示，应该取消立法会五个超级区议会议席，参选立法会亦要得到若干名选委的提名，保障当选者都是爱国爱港人士。47名曾经发起和参与去年民主派初选人士被警方落案以串谋颠覆国家政权罪，全部人将被通宵扣留，听日在西九龙裁判法院提堂。被落案起诉人士包括有份协调初选的港大法律学院前副教授戴耀廷、民主党黄碧云和林卓廷、社民连岑子杰以及参与选举的商人林景南等。消息指同案另外八人暂时未被起诉，获准继续保释。欧盟驻港澳办事处表示，欧盟深切关注47名涉及民主派初选人士被起诉，认为指控的性质清楚表明香港将不再容许合法的政治多元化。欧盟促请香港和北京当局遵守基本法和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入面对基本自由和法治的承诺，要求立即释放被捕人士，并会持续密切留意事态发展。政府表示，星期日共有超过7000名市民经疫苗接种计划接种首剂疫苗，累计超过20000人接种。发言人呼吁属于五个优先组别的市民尽快接种疫苗，给香港的经济和市民的生活尽快恢复正常。另外，疫苗接种计划的网上预约系统听朝9点起重新开放，市民可以在网上预约系统预约8间接种科兴疫苗的接种中心，以及医管局辖下18间普通科门诊诊所，直至到下个月28号的名额。至於復必泰疫苗，政府說會在今個星期中開放網上預約系統，讓市民預約接種，具體安排會在短期內公布。天氣方面，本港地區天氣預測大致多雲，日間部分時間有陽光和溫暖，氣温介乎19至25度，吹和緩偏東風，晚上風勢減弱。展望星期二部分時間有陽光，日間溫暖，隨後一兩日風勢較大。 现在的气温是20度，相对湿度 87%。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白元浩，你准备好未啊？ 林慧，准备好啦。 晨光第一线，每朝六点开始，4个钟头嘅节目，要做好多准备功夫噶。 系啊， 要准备唔同嘅资讯，带俾每一个听众。 当然啦。 咁你觉得最重要系准备乜嘢呢？ 准备埋钟哥、崔杰彤同埋阿 O 咯。 晨光第一线，每朝6点到10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政府现正免费为市民接种新冠疫苗，优先群组包括较高感染风险或较高危人士，市民可以上网预约。政府分阶段在18区的社区疫苗接种中心、医院及指定诊所安排市民接种，亦为院舍提供外展接种服务。户己户人齐打疫苗，上 covidvaccine.gov.hk 预约啦。 If I could save time in Apollo, the first thing that I'd like to do is to save every day till eternity passes away, just to spend them with you. If I could make days last forever,Words couldn't make wishes come true. I'd save every day like a treasure, and then again I would spend them with you. But there never seemed to be enough time to do the things you want to do once you find them.Looked around enough to know that you're the one I want to go through time with. Come on, 2000年最重要最后半小时的时间。11:36，我是 Albert。我们再接电话争取时间先。1872388，喂，你是哪位啊？ 喂。 哎，你好啊，你好啊，你是哪位？ 是不是Uncle Albert啊？ 哎呀，哇，哎呀，你是哪一个小侄啊？哪个小朋友啊？你是哪个啊？ 你叫我 Chris 得噶啦。 Chris， 哎呀 ，Chris 是不是20多岁那些啊？ 又冇去到咁老嘅，我17啫。 17啫，哦，20多岁就叫做老？搞错啊你，好快噶咋，你唔好以为你自己17年话，以为，我以前17岁咧，真系咁谂嘅。唔系啩？嗰、那个人成30岁，哇！咪好耐啊，好耐先至到咁样，即系你有冇呢咁嘅感觉？ 以前唔觉嘅， 系 你后屘上到高中，你先发觉啲时间好快嘅啫。 系读小学嘅时候，即系有排啦，望住啲大哥哥嗬。诶，不过你系啊 ，Chris 啊，你个收音机咧有啲回音啊。 哦，我熄咗佢先啦。 系啦，唔该你，唔该晒，唔该晒。系啦，咁咧就系啦，我又唔好似喺个山洞度倾偈咁啦嘛。咁啊，Chris 点解会打嚟嘅？我都好少听到啲电 话。我都系听日考试，而家有啲紧张，所以我都系扭开个收音机听你。 系咩？ 你点你帮我拣首歌，我都唔系好知点样拣好。 唔紧要啊，嗱，你听日考咩先？ 中文。 哦，考中文。咁我成晚都喺度唱紧中文歌，一阵间我唱啲。如果应该啲励志啲嘅歌啦，最重要咧就系、是，即系嘅，其实考试咧，好似喺度孤军作战咁啊嘛，系嘛，即系 系啊， 咁啊，即系要自己读噶嘛，又冇理由冇，喂，同我你夹埋一齐读啊，唔得噶嘛，温书都可以，但系如果听日考咧，就多数都系匿喺屋企个书房，喺间房度系咁刨啊，咁刨啦、啊。 唔使紧张啊，考试啫，湿水啦，人生。 所以就系打俾你分享一下，冇咁。冇咁緊張呢樣嘢， 啱噶，係啊！我以前都係咁樣噶，即係就算係好緊張噶啦，個心裏邊，但係都係特登做啲嘢咧，即係譬如聽下歌啊、唱下歌啊、行行企企啊嗰啲嘢嚟食下咁樣咧，你就會因為你猛咁喺度諗咧，就越諗越緊張噶嘛，係咪 啊？係啊， 咁所以 好多次都係咁。 但係我最即係最難能可貴咧，就係、是、啊，你係咪一路聽開電台，所以你打嚟咧，定點咧？ 其實我都係最近啲。差不多半年开始有收音机听，以前我都好少听收音机，我都系坐阿爸车先听到。 哦，系啊，啱嘅，因为而家个世代咧，全部都唔系听收音机大噶啦嘛，已经。因为你，我谂你细个咁十七岁咁，十七年前你就算出世，你得几岁咁，十几年前已经系已经揸住无线电话噶啦嘛，个个都。咁所以咧，就好少会坐定定嗰度听收音机。咁又系，你听坐阿爸嘅车，你就会听到啦。咁、啊、 我都系听阿爸即系嗰啲歌先接触到啲旧歌咯。 咦，咁啊啱 啦。即系我听嗰啲歌都系 啱啦。嗱，呢嘢咧就送埋俾你阿爸，因为你想你哋成家人一齐听都得嘅。因为点解咧？有啲旧歌咧，佢咧就叫做历久常新啊，即系好似永远都唔会残、唔会旧、唔会过时咁嘅。正如嗱呢一只咧，我拣俾你啊，好唔好啊？ 但 我呢度掀啲英文歌书咧，好多都系励志嘅。所谓励志阿姐咧，唔就一定要话即系伸起个拳头啊，哇！我冲啊，我赢啊，嗰啲咁样啦，系咪？应该要舒缓下紧张嘅心情。你当咧攞个收音机，有个 Uncle Albert 喺度咧，就系、是、你个好朋友。咁咧就伴住你一齐读书，同埋咧就祝福你考试一定劲，一定掂啊！全部都识答。咁样即系呢一种咧，就系、是、即系心理上面真系会有嘅，即系有人鼓励你，有人为你加油，叫做 You've got a friend， 有冇听过？呢、这个歌咧系未必知道，但系咧其实呢咧系几十年啦，差唔多半个世纪度，即系超经典嘅。但系到咗而家咧，即系冇人会觉得佢哇好旧啊，旧到好残迷。呢、这个歌以前咧就原创咧就 Carol King， 后来有个民歌手咧叫 James Taylor， 即系佢两个一齐一对嘅，两个都唱咗呢只歌，两个都得到即系世纪金曲嚟嘅呢只系。所以咧，即系我中意嘅地方唔系佢净系流行，而系流行咗五十年咧，都系帮咗好多人纾解咗一啲即系紧张嘅心情、忧郁嘅情怀，好唔好啊？送俾你啊！Chris， 多谢晒， 加油加油，同埋咧，诶，话埋俾爹哋听啦，吓啲嘢歌都送埋俾佢，啱佢听嘅应该。 我谂我都要听日先同佢讲到，佢瞓咗。 冇问题啊，冇问题啦，你可以唔可惜，你咪上翻网啫嘛。你听我哋 RTHK.HK 嘅 archive， 咁如果以后想听我哋电台咧，就上我哋啲 apps 啦。我哋个 app 就叫做 MINE Mine， 咁你一上去就可以随时听直播。 其实我都是第一次点唱，上一次都有试过，不过 好玩噶，好玩噶，系啊，点唱收音机先有嘅，电视点唔到嘅，啊，电话都点唔到。OK， 你有个朋友咧，总之你知道叫有个朋友叫 Albert 啊，拍住你上，加油 ，You've got a friend。 嗯，多谢晒，多谢晒， 拜拜。 Me down and troubled, and you need some love and care, and nothing is going right. Close your eyes and think of me, and soon I will be there.Brighten up even your darkest night. You just call out my name, and you know wherever I am, I'll come running, see you again.Winter, spring, summer, or fall, all All you got to do is call, and I'll be there. Yes, I will. You've got a friend. When the sky above you grows dark and full of clouds, and that old north wind begins to blow, keep your head together and call my name out loud, and soon I'll be knocking at your door. You just call out my name, and you know wherever I am, I'll come running to see you again. Winter, spring, summer, or fall, all you got to do is call, and I'll be there. Now ain't too good to know that you've got a friend. People can be so cold. They hurt you, yes, they desert you, and take your soul if you let them. You let them. You just call out my name, and you know wherever I am, I'll come running to see you again. Winter, spring, summer, or fall, all you got to do is call, and I'll be there. Yes, I will. You've got a friend. You've got a friend. You've got a friend. You've got a friend. You've got a friend， 你个朋友叫做 Albert Lau， 你好，我哋再接电话啦，系另外一位打紧通电话嘅朋友就叫做咩名咧？嗬，喂 ，Hello，Hello， 你好啊， 你好啊，我系 Nelly。 No, I'm very happy to have a friend. Okay, you've got a friend. You got a good friend through the air. Okay, 喺 the air 嗰度，就喺空中嗰度结缘啦。我哋叫做啊， 好好听啊！你头先唱得特别好听。 啊，你识唔识呢只歌先？ 梗系识啦，都唔细个咯，即系话 你唔系十七岁，因为十七岁真系唔会识嘅，因为佢哋出世咧已经唔兴呢啲英文歌嘛，香港。 系头先好搞笑，即系佢把声 Hello Albert， Uncle Albert 咁样咧，咁样声大十七岁，真系晕咗。 唔系佢扮大噶，你知唔知十七岁嘅人咧，多数咧，即系我嘅十七岁都系想扮大人啊嘛，即 系 想 咁啊系， 多数都系咁嘅，即系通常咧嗰啲十七岁嗰啲咧。就佢唔系留胡须，佢留啲汗毛咧，佢都要留的。咁咧系咁嘅，即系嗰个心态系咁。但系咧，即系后来咧，我哋发觉啱啱调翻转啦，几大都扮年青啦，系咪？ 系咯，真系唔系讲笑，即系我都有时会嗲下咁样。 梗系啦，系啊，咁咪真系，尤其喺收音机啊，大家嗱，你又唔知道，我又唔知道你，咁样大家睇唔到个样咧，咁样就真系用乜嘢语气都 OK 嘅，吓最紧要就开心吓。自己开心，自己 enjoy 就 OK。 呀，好多个第一啊！呢个 call 系咩？ 系 你第一次打嚟？ 但即系呢个通常都好蠢咁，即系唔系好蠢，即系好多人都咁讲。Which 咧，其实点解我哋会讲呢个 point 咧？因为真系会觉得好感恩，好 lucky 啊，好 我即係嗰隻開心咧，即係你唔係我哋聽眾啊嘛，係咪先？ 唔係， 你明唔明啊？即係其實我成日聽啊，個個人都講呢句你悶唔悶㗎？咁竟然自己而家即係我第一個就講翻，其實我好多謝頭先即係接聽咁磁性嗰個男士嘅，多謝。 阿 Carmen 啊，阿 Carmen 把聲好靚嘅，佢隨時可以喺麥前播音㗎。Carmen 啊，叫做。 哦 ，Carmen，OK，Thank you Carmen。 係啊，係啊，佢嘅磁性聲音可以直情隨時我咧，如果我。唔翻工咧，佢可以替我做主持都得噶，把靓声系啊， 系唔系咁？但系唱歌就真系 you are irreplaceable 嘅， 唔系嘅，冇唔可以咁讲，咁啊随时 唔系啊，嗰啲味道啊，你明唔明啊？难嘅， 要有翻咁上一年力啊，真嘅要唱翻十七岁就我十七岁嘅时候已经唱歌噶啦。咁啊，即系一早唱嘅，咁啊差唔多开始灌唱片添嘅，咁啊但系真系而家听翻嗰啲黑胶唱片咧，我自己都有少少皱晒眉头，咦乜咁靓仔嘅把声，唔同味道唔同嘅，咁啊仲有啲咩第一添啊你？ 第二个第一咧就系咧首先多謝嘅，我哋頭先好開心，咁其實係唔係咁開心就係咧，我爸爸初三走咗喎。系啦，咁我咧跟住咧就我咁其实之前咧我都成日想话、啊、都要打嚟啦，咁啊曳，咁啊一路听即系 enjoying 咁啊，咁但都系冇打咁，咁今次我爸爸因为初三 which is not 唔系好耐啦嘛，吓咁我哋唔好咁伤心，我爸爸我相信佢听到嘅，我就好我要不如打嚟啦，因为我真係未试过咁样喺大气电波去讲我爸爸啦，然后又送歌俾爸爸听啦，咁又其实因为爸爸都未入土为安嘛，咁佢而家係会听到啦、 okay. 因为我爸爸係鍾意听心机，咁嗱就咁佢会唔会听呢个台领去呢个呢，我就真係唔 200% 肯定，咁但係我爸爸係听歌嘅，咁而你就係呢之前呢我打嚟呢即係其实我自己就谂就系、是、好多听众好多唔同地方打嚟啦，咁我即系呢格我想我赞你先仔、就是，因为我自己做 bank 嘅， 哦 ，OK， 系咁所以咧我就成日只系会听财经啊，系啦，但系你我系星期日一定要揿翻即系 RTHK 二要听你，咁陪我过个星期日，因为我要 prepare 星期一啊嘛， 系啊，其实啱啱调转噶，如果你做 bank 你跟工作紧张嗰啲行业咧，啱啱时候就要听啲抒情歌啊，大家即系听下电台啊，因为电视嗰啲速度就好快啦。咁啊，财经节目我都有时被逼睇咗啦，啲新闻之后成日讲财经嘅，我都唔系好明。咁但系都系即系知道，即系做银行银行业嘅一定系会好紧张啦，唔使讲啊，唔使讲。 系 咁咁所以咧就好多谢你吓、啊，即系每逢礼拜日咧都可以啊，跟住可以听完咧可以瞓个即系一个好觉吓、啊，发咗美梦，咁然后咧就开始星期一噶嘛，星期一又嚟噶啦嘛，杀到嚟啦嘛，系咪？ 系，不过今次系我多谢你哋两个，即系你同 Carmen 啦，即系我好伤心嘅，其实咁、但系即系我唔想喺大电波伤心啦，咁、应该系开心、因为爸爸都八十八岁嘅。 哦 ，OK， 咁系冇痛苦嘅，系我真系希望佢听到。咁即系都几曳咯，系嘛？做咗女咁多年咁样，都冇送我个八哥，即系送我歌俾爸爸听。 未迟嘅，佢 feel 到噶，呢个唔紧要嘅。是吧是那送了什么歌给他你想你估他喜欢听什么歌 不如我这样讲笑话你听那刚才真的二百万个紧张那我真的打了给 Carmen 我就立刻WhatsApp 阿哥阿哥阿哥我打了这样啦跟着我就问阿哥了阿哥阿哥怎样我什么歌这样跟着我哥第一个反应就说我只知老豆是不喜欢罗文这样跟着我就想说回呢件事都系我记得，我就系记得老豆系唔中意罗文咁样。 呢啲 touch 嚟嘅，唔紧要。 咁我其实跟住我就即系少少记得，可能爸爸都中意邓丽君，但系其实、跟住讲啦，咁我又唔系阿哥，阿爸成日听大戏咁啊，跟住我哋就话吓，咁冇理由叫阿 Albert 唱大戏噶。 即系像嗰啲落街冇钱买面包嗰啲啊， 系啊系啊系啊，即系冯国恩愁未了情咁样嗰啲啦。 我唔识唱，我唔识唱粤曲嘅，好难唱嘅。 唔好听，唔好。咁其实即系 that's why， 其实我系最后都系想讲，都冇乜所谓。咁头先所有歌，我觉得爸爸听到都好开心，即系祝福啊。咁你有好多歌，咁我最后有 up 嘅，不如邓丽君啲歌啦。 我邓丽君都系我嘅偶像兼好朋友。兼 哎呀， 系啊，我哋识咗好耐噶啦，我系嗰个年代，咁佢系我师姐嚟噶嘛。我哋同一間唱片公司，係啊，同埋鄧麗君喺香港噶嘛，一路都啊，咁尤其喺日本翻咗嚟之後咧，就成日都有見面嘅。咁誒，佢啲歌咧，我中意得好緊要嘅。我直情咧喺我灌過兩張CD， 係專輯嚟嘅，全部唱曬鄧麗君，一張唔夠啊！我話我要做兩張唱片咁樣做，係。曾經唱過， 我要聽喎、 啊。係用不過用另外一風格咧，用吉他彈嘅，即係好靚聲嗰啲咯。好啦，咁啊點一隻鄧麗君俾你爹哋聽啦，任何一隻， 多謝你，係任何一隻都得嘅，任何一隻。 我突然間諗起有一隻就少嘅冇唱過嘅喺度。唔知你有冇知道鄧麗君有一隻歌咧就叫做《小村之戀》。不是小城故事、 哦、 是小村之戀、 哦、小村之戀、okay、 我都很喜歡這首歌，就是講一些舊日的故鄉，它有彎彎的小河，有青青的山崗，就是懷念故鄉、嗯、所以我想有一種懷念悼念的感覺。 好啊好啊，好多謝你。 好嘛、啊、好嘛、啊啊、 我其實都唱歌的。 是啊，有機會可以在雙機同你一起你在電話大家一起經過大氣電波合唱都得的。OK， 咁 多 謝 曬 你個電話啦，唔好客氣。咁希望爹哋聽到呢一隻鄧麗君嘅《小村之戀》。好， 多謝。 下個禮拜再喺電台見啦。OK， 拜拜。 一定會。Thank you， 拜拜。 Good night。 Good night。 弯弯的小河，轻轻的山岗，依偎着小村庄。蓝蓝的天空，阵阵的花香，将不久人为你向往。啊。问故乡别来是否无恙，我时常时常的想念你，我愿意我愿意回到你身旁，回到你身旁。美丽的村庄，美丽的风光，你常出现我的梦想，在梦里，我要回到难忘的故乡。那弯弯的小河，阵阵的花香，使我向往，使我难忘。难忘的小河，难忘的山岗，难忘的小村庄，在那里歌唱，在那里成长，见不家人为你向往。故乡别来是否无恙，我时常时常的想念你，我愿意我愿意回到你身旁。 飞到你身旁，美丽的村庄，美丽的风光，你常出现我的梦想。想别了是否无恙，我时常的想念你，我愿意我愿意回到你身旁，回到你身旁，美丽的村庄，美丽的风光，你常出现我的梦想。 是时间回到故乡了，我哋怀念往日，怀念往日嘅故人。希望大家今晚有个甜蜜嘅美梦，慢慢咁好似只歌一样，你常出现我的梦乡。时间接近尾声，多谢阿乔，多谢阿高文，多谢所有嘅朋友，多谢心机旁边所有嘅朋友。下个礼拜同样时间9点，香港电台第二台2000靓歌再重聚。到时见 ，good night。